大致多云，初时都系有一两阵嘅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咧系较低添嘅。咁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正式开始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啦。咁直播室入边继续咧有白泉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而家咧，我哋就面对住疫情啦。听新闻报道，每一节嘅时间都听到一啲关于疫情嘅新闻消息。我哋而家就好似打紧一场仗一样，呢一场仗关乎到我哋嘅自己嘅健康。逢亲系打仗，无论系讲紧对付疫情，定还是喺自己嘅人生上边，讲嘅都系一定要团结啦，要努力啦，要做得好。中间亦都不存在咧一啲欺瞒喺度嘅，诚实能够让到我哋嘅事情发展得更加快，诚实亦都能够令到我哋咧可以更加准确咁样可以向住我哋嘅目标前进。要征服一个又一个嘅难关嘅话，你自己又会唔会抱住一个心态，就系做好自己嘅诚信？然后同身边嘅伙伴建立一个更加大嘅互信之后呢，然后继续向你哋嘅目标进发呢。 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穿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何以如图。终于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何以。两人要的是一个结束，所有的辩解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帮你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却叫不醒我胸口皱着的愤怒。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和 爱何以度途， 要征服所有的难关，征服所有的困难，需要大家同心协力才做得到。柯秀良，征服。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各位听众，外面17度，相对湿度 84%。 我们现在继续讲清洁，洗手。不过我哋除咗洗手之外咧，我哋食完嘢嘅，譬如碗筷，我哋都用洗洁精咧去到清洁嘅。洗洁精咧就系一种清洁碗碟嘅时间所用嘅一种活性清洁剂，容易产生泡沫，可以乳化碗碟上面嘅油脂形成嘅小油滴，令到油分能够咧就更加容易被水带走啊，达至到咧就系去污嘅效果。清洁精或者清洁剂啦，并不是咧就系只系喺一啲清洁餐具上面先至大派用场噶。其实啊，喺拯救运油轮嘅一啲漏油嘅情况上边啦，都系可以用呢一类型嘅方式咧，去到帮佢哋咧就系清洁。其实稀释之后嘅清洁精，亦都可以咧就系俾儿童做嗰啲嘅，譬如泡泡吹泡泡啦，系咪？个个都有玩过噶啦，吹泡泡。不过咧呢啲叫做洗剂啊。强力的洗剂如果去除蔬果上面的残留药物，其实就很容易造成二次残留的。清洁剂或者洗洁精这一类型的物品是怎样出来的呢？其实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都已经聪明地利用大自然，将植物呢就是应用在我们的清洁工作上面的。当我们现代人大量使用这些化工产品，对环境造成巨大污染和破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历史那里进行反思，寻求一种更加和谐的解决方法呢？例如番碱，它是源于古代的一种的植物的物料来的，它是一种豆科造甲树所做出来的一种的果实再提炼出来的，所含的这种的油脂呢，表面活性剂的功能就好像令到我们现在用的清洁剂可以起泡、去污、乳化等等。并且其实它比真真正正我们现在用的番碱就更加耐硬水，即是没那么容易就捉到它没晒添。不含碱性，对这些的叫做植物，即是丝啊或者我们的纺织呢，是无损害的。其实原装嗰个天然嘅肥皂咧，其实比我哋而家用紧嘅番碱咧，更加咧除咗环保之外，可能更加耐用啊！以前咧，其实明代李时珍嘅《本草纲目》亦都咧就系有讲过有关于就系去污嘅问题噶。由此可见啊，其实咧用化学油脂起泡呢啲嘅方法去到去污咧，都已经咧有一段相当之耐嘅历史噶啦。只要具备去污的植物的话，我们都可以称之为肥皂植物。例如呢就是红漆叶树、无患子这些。其中无患子就属于皂素含量较高的肥皂植物来的。自古就已经被人类所熟悉的了，是几千年以来常用的一些的叫做洗衫植物，广泛应用在我们的生活或者以前甚至乎用在医疗上面。尤其在我们清洁衣物的时候，即由以前开始都已经有一种叫做万用清洁剂的美誉。还有其他的，例如呢就是讲无患树的木材制成的木棒啦，以前呢就不是说除了用来去污之外啦，还可以用来呢驱除这些的叫做鬼神啊、杀鬼啊咁样。去污呢以前就有这些的叫做概念啊，去什么污呢？什么污都要去。欧洲在14世纪的时间，西班牙和法国也都开始用化学去到造成这些肥皂。1878年法国人更加发明了电解食盐制碱法。现代化学肥皂工业蓬勃的发展， 喺19世紀70年代啊，呢個商人更加咧就係將啊上海創辦嘅一種嘅肥皂廠帶埋去咧就歐洲嗰度咧就不斷融合再融合，由肥皂去到洗衣粉啊，再去到而家我哋生活啊繁種嘅各種叫做洗劑啦嘅產品，我哋嘅生活變得咧就越嚟越方便啦。精細嘅現代化，咁但係亦都帶嚟咗咧就係污染嘅一啲嘅沉重代價。清潔還清潔，有陣時咧清潔完之後為地球造成更加大嘅沉重負擔咧，都要令到我哋即係反思一下，會唔會有啲更加咧就係乾淨環保嘅方法可以幫我哋做清潔咧？咁啊，要啲專家多啲話俾我哋聽啦嚇。清潔。除了是洗下碗洗下自己之外，现在小朋友不用上学都要多些近些帮他们清洁消毒他们的玩具才行吧。 成熟是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是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对成熟是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诗篇没法抽空再追，慨叹光阴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超，连接日后对不起，人在念旧，放开手让四驱车夜守，由下个拥有阿基拉机玩具暴公仔，连你熟睡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是世故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成熟是照顾身边最爱与工作进取，成熟是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太多一岁太多一岁越来越见有趣，太多一岁并非只有后悔。 一首位作品来自吴业坤，坤哥的玩具成熟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是较低的。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早上是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4% 的。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而家咧谂到周末好去处真系有啲礼计啊！咁啊，用礼计呢两个字咧比较难谂啊，成日都话到咧就系唔好去啲人多嘅地方，尽量留喺屋企。 留喺屋企咧，系嘅，咁啊的而且确咧可以帮助到咧，就系减少呢一啲嘅传播嘅。咁啊喺屋企有啲咩做咧？咁啊如果屋企有冇小朋友都好啦，或者你有啲朋友啊一齐可以过嚟玩嘅时候咧，都几赞成大家咧可以即系喺卫生嘅情况底下啦，玩下啲board game 啊、card game 啊。我觉得是时候呢就俾大家重拾返呢就係、是、以前啊除咗而家其实当然呢大家可以话游戏机咁连晒网上晒线咁唔使又去边个屋企囉。不过有时见下面都係有另外一种嘅亲切感喺度嘅。亦都可以俾大家呢玩返一啲传统啲嘅游戏好似呢嗰啲陆军战棋啊飞行棋啊。我自己呢就好耐冇玩啦我自己都其实好想玩嘅。象棋如果下下同个电脑捉啊，你都会闷啦，冇理由开个 app 出嚟，成日对住电脑玩噶嘛。同人捉棋又可以倾下偈，甚至乎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乐趣噶。例如咧，如果你屋企有位嘅，仲可以玩埋嗰啲，譬如康乐棋啊、黑白棋啊，有好多嘅棋类都可以喺呢个时候咧就系派用场。咁当然啦，如果你话真系咧，见到望落下都有公园啊，好少人去玩咧，都可以咧去玩嘅。不过咧就尽量咧就多啲做好呢啲叫做消毒嘅设施。呢个专家咧就系话过，咁除咗咧就系戴好口罩之外，另外一个更加咧就需要可以帮助到我哋防疫嘅功夫咧，就系经常消毒我哋双手啦。手啊，好容易咧就会有好多嘅细菌积存咗喺呢度。如果唔小心嘅话咧，就会将啲细菌咧带咗入去我哋嘅耳鼻喉嗰度，咁啊就容易咧就引致细菌进入我哋身体。所以玩玩玩，记住保持住干净啊！玩下呢啲叫做捉下棋嘅游戏咧，摸下对方嘅心理。你同电脑捉咧，冇呢个兴，冇呢个玩法噶。 Oh, man. 首嘅作品嚟自陈晓东，佢系心理游戏。捉下棋，玩下心理游戏都几好啊，几好消磨时间。今日温系17度，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武汉市中心医院在凌晨表示，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工作中不幸受到感染，经全力抢救无效，在今日凌晨2点58分去世。院方对此深表痛惜和哀悼。武汉卫健委在网站发布公告，对李文亮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内地传媒在昨晚九点半已经报道李文亮离世的消息，不过院方在凌晨过后在微博说仍然在抢救李文亮，在两个钟头之后宣布他死亡。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微博，有网民留言讽刺是政治性表演式抢救。有人留言表示要求有公民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本港昨日新增3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累计24宗，其中2宗个案属本地个案，感染源头不明，患者分别是63和65岁的女子，分别入住东区和威尔斯亲王医院。另一名确诊的55岁女子是早前确诊56岁男子的太太，3宗新个案都是香港居民。曾经接载确诊内地旅客的世界梦号邮轮仍然停泊在启德邮轮码头。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曾经和8名内地患者同船的其中260名乘客在上个月24号已经在香港落船，担心有轻微病征患者潜伏在社区。目前滞留在船上合共3600多名乘客和工作人员仍然在度接受检疫。教育局说暂定全港学校最早3月2号复课，但仍然有待评估。考评局决定押后中学文凭试所有3月27号之前举行的考试。在北京，外交部对意大利因应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宣布暂停同两国的直航航班，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意方作出过度反应和限制措施。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其后会见意大利驻华大使，意大利同意临时恢复两国的部分商业航班。央视报道，意大利在未提前通报中方的情况下单方面停航，对两国公民旅行造成极大不便，令很多中国公民滞留意大利。中国政府将尽一切可能将滞留海外的中国公民接回家。意大利驻华大使方兰义表示，现阶段愿意根据中方航空公司的申请，尽快批准部分民航班次往返，并积极努力恢复两国间正常往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晨光第一次，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早嘅6:35啊，吓咁啊，继续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上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啦，继续咧，朝头早嘅时候啊，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啊，吓，出边系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啊86%嘅，咁啊，早上嘅时间，梗系一齐揭报纸先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我揭，成份报纸其实都是讲肺炎。好啊，揭到呢一版啦。呢版咧就系讲同肺炎冇关嘅，同财富有关啦。自己冇人咁多钱，都叫做食下花生，睇下边个最有钱啦，系咪？好啦，话到啊，香港上年就经历咗咧，就系啊为期最长嘅示威同埋抗议活动啦。咁啊，经济难免啊受到冲击。政府早前更加公布啊，咁啊去年经济收缩咧就1.2%，咁啊系自2009年以嚟啊首次出现经济啊收缩噶。同时啊，资产市场从去年下半年亦都咧就系受到压力啦。喺呢个背景底下，香港嘅富豪榜咧啊要洗一洗牌，不嬲都系啊蝉联啊香港首富多年嘅长和系创办人李嘉诚啊，今年排名跌到落第二位。而去年啊，退任恒基地产主席一职嘅李兆基咧，今年啊登上咧就系首富嘅宝座。根据福布斯最新公布嘅李兆基啊，咁啊以304亿美元，大概咧就系2371.2亿港元嘅身家咧，按年增加1.3%，2300几亿，增加1.3%，对我哋呢啲即系普通星斗市民嚟讲咧，都系个天文数字。好啦，佢咧就成为咗城中嘅首富。李嘉诚咧就以294亿美元，李兆基啊304亿美元，李嘉诚就以294亿美元啊，即系2293.2亿元港元嘅身家咧，紧随其后。咁啊，较去年咧，咁啊相比嚟讲咧，就按年减少7.3%。好啦，至于啊，上年排名第三，李文达家族啊，即系李锦记家族传人啊，咁啊今年排名咧就降至到第六名。好啦，仲有香港人熟悉嘅咧就系周大福以及新世界大股东啊郑家纯家族啦，今年以207亿美元，大概咧就系1614.6亿港元，成为香港第三富裕嘅家族。仲有咧就系华人置业前主席啊刘銮雄啦，拥有169亿美元嘅身家，喺富豪榜之内排名第四噶。银河娱乐大股东兼主席吕志和啦，拥有154亿美元、1201亿港元嘅财富，排名第五位噶。好啦，轮到咧就系都比较继续多人认识啊，新鸿基地产前主席啊，人称郭老太嘅。今日喺全港嘅富豪榜入边咧，排名第七位，身家高达咧137亿美元，成为咧香港嘅女首富噃。好啦，仲有一位人物啊，今日大家咧都一定会认识同埋记得佢嘅，就系前特首董建华啦。啊，佢嘅家族财富咧就系56亿美元，大概咧就系436.8亿元噶。排名咧喺第十五位。咁香港咧有财富嘅人咧，其实系好多嘅。咁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啦，即系叫做打份工嘅。咁啊，当然要有咁多钱咧，对我哋嚟讲啊，就算啊中好多次六合彩， 都做唔到。所以呢都抱住嘅心态就係唔恨㗎啦，反而呢就做好自己，安于自己嘅生活呢嚟得更加係好。特别呢係而家呢啲嘅时候啦。所有人都会觉得呢其实金钱呢就未必係真係最有用嘅。健康对于我哋日常嚟讲呢先至係最紧要嘅一样嘢。特别喺呢啲叫做都叫乱世呀，又担心健康，有时候担心可能治安嘅问题，点样可以做好自己嘅生活呢？要谂下噶啦。 为爱下去，过下去，我们才想工作万岁，那代价不过是疲累，在电影院的美梦里。可惜结局也未到已沉睡，平常极奢侈的乐趣，抱着你一夜闲谈，明日是假日再也无惧。没有预算也愿逃出这里，附上英姿旅，快乐趁青春去追，乐极偏会心虚。这么普通的情侣，未来又怎么敢想下去？但求学会吃苦的乐趣。当你仍然信我，爱情没有玩过，未相信情怀输给世道，仍在乱世中。浪漫的港星我愿意，一起要预了挨世界不易，落叶安居早已，已令送花是重大乐事。现实会逐寸逐尺制压当初情意，但更要感激这测试，明了相恋所需要心怀壮志，成就了爱里面烈士。当你仍然信我，爱情没有玩过，未相信情怀输给世道，仍在乱世中开花结果。不理谁能夜夜笙歌，逐寸逐尺挤压，对象亦出错，但你仍然信我，可会像在浮沙挣扎过。 室外温度17度，古巨基嘅一首作品《乱世情侣》。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啦，咁啊职场后花园咧，今日就我喺度除草。 啊，就有位达人咧喺电话侧边啊，教我点样除草啊。佢咧喺电话侧边嘅就系花艺师安安啦。早晨啊，安安。 早晨啊，各位。 你好啊，系啦，喺电话度咧都要教一下我哋咧，到底点样先至可以咧，就系、是、有啲咩花啊、植物啊，啱俾我哋咧就诶听众咧可以种下嘅。不过近排你都知道咧，疫情啊严重啦，系咪先？喂，如果咧即系我哋就算种花，我哋都应该揾翻一啲诶干净啊、卫生啊，有冇呢一类型嘅植物啊，啱我哋可以提供下俾我哋听众咧？ 啊，今日咧，嗱，我哋咧就真系希望，首先希望各位听众身体健康，同埋咧保持心境要轻松， 系 唔好太紧张。咁、望一望啲花花草草。咁今日咧特别为咗听众咧，就唔好讲太详细，但每样讲少少。咁、大家讲关于即系令空气会好啲啊，当然咧未必会对呢个疫情系有特别直接嘅帮助，但系起码咧就系、是、啊空气好啲啊，人身体健康啲啊，抵抗力高啲啊，咁起码都吓身体健康啲啊，抵抗。即系疾病嘅顽强，就叻女啲咧，仔叻女啲啦，咁样。咁啊，今次我哋讲四种花， 四种。 咁但系咧。大家就唔好听完之后即刻又令到市场上冇晒啲嘢，你知厕纸又冇晒，乜都冇晒，千祈唔好。只不过咧，系讲下大家即系平时可能自己都有即系种开啦。嗱、第一个我哋讲金银花， 好熟 啦，金银花炒蛋食得嗰啲咧。 系啊，系啊。 其实咧，本身佢系一个植物嚟嘅，系可以种啊、养啊，其实都应该有得卖嘅。咁我哋喺花墟都应该会有嘅。咁佢喺你所谓系中药材，其实都系一种植物，即系系可以摆屋企种嘅。 系。 咁佢系本身黄色噶啦，咁系开啱开花嘅时候就白色，有少少香味，后屘会变黄嘅。咁佢咧其实系一个消热解毒嘅良药，除咗你食落去有。作用之外咧，其實空氣裏邊咧，對於病菌都有抑制嘅作用嘅。 係。 咁係啊，金銀花係黃色，其實咧就係啲好細好細嘅花粒嚟嘅。咁你就會見到其實一盆裏面呢，我俾一張相你睇啦，通過手機。咁你見到你形容俾聽眾嚟聽下啦，細細粒嗰個呢，一盆花。 細細粒呢個呢，咁然後呢佢就佢食佢啲花朵呢都係好細嘅。我反而覺得佢嗰啲葉呢都幾茂盛下，同埋咧佢一盆好綠嘅葉，跟住上面咧就有一啲好靚嘅花朵咁樣，都幾容易睇。同埋我覺得其實就算唔好我唔愛嚟食啦，我嚟睇啊都覺得靚啦呢、這個。 冇錯啦，佢本身金銀花就有抑制即係消炎啊、消解毒嘅功能嘅。咁、但係佢其實擺空即係擺整擺盆栽喺度咧，對空氣對病菌都會抑制。另外其實本身咧佢係可以即係抑制暗瘡啊嗰啲生長。如果你食嘅話，咁、當然就唔係就咁喺盆花嗰度摘出嚟食啦。咁、如果你真係要食嘅話咧，就要喺坊間啲地方真係已經。藥材譜咁就整咗嘅，咁但係擺低嘅時候咧，擺屋企咧都會有對空氣都會有即係殺菌嘅作用嘅。咁另外一種啊，咁呢個咧其實就好金銀花都好簡單嘅，就係喜歡即係呢個濕潤啊、陽光充足嘅地方。咁香港而家呢啲天氣其實都 OK 都種到嘅。咁另外一個就蘆薈，大家都知啦，其實就好似多肉植物咁樣。平時可能好多。同朋友仔其實屋企或者公司都有擺盆蘆薈喺度，咁食啊近年好興嘅，咁其實擺喺度咧，就其實都有即係佢都會係吸收空氣裏邊嘅二氧化碳啊甲醛嘅，咁呢一樣嘢其實又令到你空氣清新啲啦，咁你人呼吸嘅時候啲空氣清新啲嘅時候就會健康啲啦，呢個其中都係一樣嘢嚟嘅。咁佢食嘅時候大家都知道保健啊、藥用啊、美容功效都有啦。咁但係如果佢齋係以花藝師嘅角度咧，佢擺喺屋企裏邊咧，嗱，其實我文件嗰邊就講咧，就係話有效即係殺除呢個真菌啊，抑制有啲病毒啊。我就冇講咁誇張啦，我建議大家又去封腸啦。咁本身咧，佢真係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同埋甲醛嘅。 呢樣嘢都已經好啦。咁種起上嚟其實難唔難咧？呢個？ 其實都好簡單，多肉植物本身已經好容易，其實擺喺度都唔係好使理佢，間唔中就加少少水，就唔使日日淋啦。以前講過多肉植物佢肉厚啊嘛，咁佢自己會儲存水噶嘛，咁所以我哋其實有適量嘅水之後，可能一兩日先淋一次啦。咁其實擺室內或者室外都 OK 嘅，有陽光又 OK。你擺室內咧，就唔好話完全暗曬黑掹掹嘅房間，都有太有適當嘅太陽， 即係放喺 散光 office 嘅就放喺個窗口 旁邊啦，咁樣係啦。 曬窿嘅時候放窗邊嘅喎。 如你唔可以暴曬，即係其實你玻璃格咧，其實咧都已經唔係直接射個盆栽度，其實 其實唔會窿嘅。咁你就擺喺玻璃附近，就玻璃隔一隔佢啦。咁、另外如果你擺喺露台度咧，就唔建議。如果太即係有陣時夏天下晝嘅時候太猛烈嘅陽光咧，真係會曬到佢嘅。咁、其實周圍，如果你有時間嘅，而家唔使翻工啦，或者有啲人係 work from home 嘅時候，你咪將佢移下移下咯。咁你嘅心裏邊又可以照顧下植物嘅時候，又分散下緊張嘅注意力啦。 又係 咁，係啦。其實有陣時唔好淨係望住電視機或聽住收音機，淨係喺度。即系成日留意住啲疫情，其实放眼睇远少少嘅嘢，心情轻松啦，个人就会轻松啲，抵抗疾病都会好啲嘅。 系呢个芦荟，同埋芦荟咧，成日都系可以食呢啲多肉食物咧，即系其实都可以我嚟敷下，或者有阵时系咪就系可以我嚟食嗰只芦荟？ 完全系啊！如果跟个物其实食嘅话咧，其实抗菌消毒能力又好强，又可以保持，即系其实系对于人体嘅免疫能力好好啊。咁当然唔系叫你喺个泥嗰度，即系掹咗个屋企个芦荟出嚟就咁食啦。通常食嗰啲咧就系有人。已经制造咗噶啦，超市都有得卖噶嗰啲，但系嗰啲就已经处理咗、洗咗啊，咁样，咁唔好等阵间个疫情冇事，自己又中毒，咁啊真系唔好啦。 自己种嗰啲咧就我哋自己种翻啦，就唔好下话种都系要食咗佢，又唔系咁样嘅，系咪？ 系啊，又系嗰啲啊，我哋其实好适合喺香港种嘅，即系二十三十度啊，都 OK 冇问题，唔好阳光直射。另外再讲咗两样啦，第一个另外就系君子兰，系橙色嘅，我亲自俾你。咁其实佢系室内平时本身已经好靓嘅，摆室内已经好靓嘅花嚟嘅、我哋叫富贵之花啦，佢好靓。 我见到个样咧，样貌咧，其实佢有少少似咧，就系喷泉咧，喷水嗰下啲水散出嚟，佢啲叶就系咁样散出嚟，然后个顶嗰度咧就有一朵好靓嘅橙色花喺度咧，哇，真系～好君子同淑女嘅感觉喎、 啊，系啦，嗱，君子兰咧，佢嘅作用今次讲咧，就唔系话佢个花嘅用作用，系个叶，佢个叶咧见到特别系阔大，同埋有少少肥厚嘅君子兰， 又系嗰啲咩多肉嗰啲 friend 嚟噶呢个。 佢唔系，佢系一种花，但系佢叶系特别厚嘅。咁我哋有啲人成日叫佢做吸尘机，或即系除尘器，或者系吸收器。点解咧？就是、吸一啲粉尘啊、灰尘啊、有害嘅气体嘅。佢块叶啊，唔系个花啊，花粉比较普通，花粉比较薄，其实主要都系叶嗰度吸收嘅。因为讲紧啲花啊、植物啊，都系个叶去吸收做主要嘅叶嘅作用嘅。 所以话咧，鲜花虽好啊，都需要绿叶扶持咧。 其实 叶 系 好 紧 要用 啊，系啊，佢咪去系啦。去減少室內嘅即係塵啊，即係塵啊，咁就會所謂吸塵機，咁就會令到空氣清新，即係空氣清新機嗰個作用咯。 咁呢個君子蘭佢會唔會自己吸塵吸得多，咁啲葉啊全部鋪曬塵，我哋係咪要理佢㗎呢個？ 得閒重新葉大啊厚啲，其實譬如你而家嘅蘭花，普通蘭花咧，塊葉都厚噶。你平時過年咧，嗰啲蘭花你都要抹一抹佢。 係啊， 因為咁多塵咧，其實佢係幫你吸嗰啲塵，咁你都要抹一抹佢嘅。咁佢適宜喺濕潤啊半陰嘅環境，同蘭花普通一樣啦，唔使經常淋水啊。咁就唔好太熱，唔好太凍啦。咁好簡單。另外一個啦，就好平，但係咧成日都會見到嘅花開叫石竹。其實我以前有講過嘅。粒紫色、粉红色、粉紫色， 一大盆又好似矮得得咁样，又唔系话好高，但系一大扎呢一齐种嘅。咁但系佢绿色嘅叶上边咧，就有好靓嘅紫色花朵噶。 系啦，个紫色花朵其实好多朋友都识噶咧，石竹花，但系好多人都唔会买翻屋企咧，就觉得哎呀，好似比较廉价咁。其实今次你就发觉佢咧又平又好用啦。其实佢能够防止空气嘅污染啦，又系佢又可以吸收毒气嘅。咁佢自己又会即系吸收二氧化碳、氯气，又会呼出一啲即系氧气啊咁样。咁同埋咧，佢咧嗱，如果夸张啲，我见到佢哋文献嗰度写咧，就系、话。其实好多疾病和菌都能够杀死的。 咁劲。 系啊，嗰、那个明显咧系会控制到一啲病菌啊、肺炎球菌。咁但系呢样嘢太夸张咧，我就冇再去研究，就唔好就讲出嚟吓亲大家，觉得哇好劲啊咁。咁、但系起码佢就吸收到空气里边嘅有害物质，咁就系令到佢即系发放翻啲氧气出嚟，咁起码空气会清新咯。因为如果你发觉石竹买翻去咧，其实有阵异味嘅。即系阵麻麻地嘅味道， 麻麻地 嗰啲花有冇味咧？咁佢唔系香味咯，佢系草草地嗰种味。 哦、草味啫，都未知系难闻嘅。 又唔系难闻，咁一啲人就话呢一种味咧，能够将毒气咧系能够打光佢，即系能够赶走啲毒气嘅有害物质嘅，即系吸收咗你嘅二氧化碳同埋氯气等等嘅，咁所以佢有阵味嘅。咁呢个就系书面上系咁讲，咁但系其实本身我觉得 OK 冇问题嘅石竹花， 石竹 我自己都 我曾經都有養過的， 是 可以養，是擺在那裡，基本上它經常都會爆花的、 嗯、 其實這段季節都啱的，它因為香港人不是很冷，那其實可以 keep 到它15至25度就 OK， 得閒加下水、 啊、那就啱了。今天早上安安就在我們的、神光後花園這裡、嗯、也都跟我們講了，就譬如金銀花、芦荟、君子兰同埋石竹嘅，咁啊虽然就唔系话佢哋可以见菌杀菌，咁啊但系一嚟种下花咧又可以对多啲绿色嘅植物啦，咁啊二嚟咧呢啲都可以帮我哋过滤一下空气嘅植物嚟嘅，咁啊最紧要卫生自己做足咁啊得啦，系嘛？ 系啊，下集睇下啲大家想讲啲咩，我哋就喺呢个面书度，大家即系分享一下，我哋再搵多啲资料俾大家，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好啦，唔该晒，安安都身体健康啦，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每日浮云任来去，每夜随着晚风进睡，告别霓虹抹去顾虑，尽情快乐放心里。要面容如墨清风里，要跟彩虹再相聚，要令繁忙眉眼笑脸，来让美梦变得更清脆。祈求幸福空气，其实上天一早给你，从云望山最领略那自在，自由活泼生机，来吧活出朝气，人潮内也会似鸟飞，如红日接着朗月照大地，天本爱护你，珍惜这份美。要在沉睡下微笑，要让尘被雨点抹掉，快乐如林木要照料，才令赤地有飞鸟。要被明亮日光普照，照出本来那色调，要学潮流划过障碍，才令往日困境看通了。祈求幸福空气，其实上天一早给你，从云望山最领略那自在，何来叹俗气？大气是这么美，无论什么天气，人潮内也会似鸟飞，如红日接着朗月照大地。珍惜这份美，微笑陪着你。 唔该晒安安为我哋介绍咗令到我哋有幸福空气嘅植物啊吓。不如阿 sa 一首歌曲，呢、這个时候先听听咧就农夫帮嘅精选专啊。晨光第一前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年前两年后一样系讲再见。 明日烟火四起。最美地球如留下你，当手信亦早已过期，有力未够合时可会永记。明日烟花一再飞，要剃刀又完成日记，可有照着你的归期，再跨过生死。

知啲唔知啲，知半唔知半咁样。哇、嗯！依、啊、家网络上边唔知哪里来一啲群组同你讲咧，话喂厕纸就嚟冇啦，快啲去抢！跟住大家争相抢。琴日仲搞笑，出咗咧一个话汽水红色嗰个汽水煲姜咧，可以医治肺炎嘅咁样。 吓、啊、有啲咁，我呢个我冇收到、啊。 琴日喺超级市场啲汽水俾人买晒。 啊啊 你正常呢啲時間唔會飲汽水噶嘛？你都飲果汁，即係你話 啲一睇嘢，即係改圖啦。 係啊，但係就係呢啲， 睇我都估到。 相對嗱，我唔可以話呢啲偏方冇用，但係我都夠膽講，或者個醫生朋友都講啊，佢話其實真係即係可能即係你熱姜咩煲可樂又好咩嗰啲，即係你話少少 花又好， 你偏方 OK， 但係你依家可以。讲到或者即系吹嘘到可以医治肺炎，但系大家去争相买， 嗯， 嗰种系个我个医生朋友最嬲嘅地方就系、是，喂呢啲摆明流言蜚语啦，即系流流地咁样，你哋都走去争相买，有冇搞错啊？大家可唔可以攞翻个理智出嚟啊，或者理性出嚟啊？咁就系就。真係有一班人，琴日我都見屋企樓下，哇！即係成架嗰個叫做超市嗰架車推翻去屋苑嗰度啊！ 哇！ 咁就有幾 pack 嗰啲汽水咯， 就是、紅色嗰啲咁。 係，我就喺度即刻喺度問身邊嘅屋企人：，喂，做咩事啊？點解會咁嘅？佢話：，哦，係啊，喺嗰啲微微地嘅信嗰度盛傳話啊，內地傳落嚟話咁樣可以醫治得到。我話點會信嘅、啊？其實 係咯。 真系几荒谬、啊，但系呢啲咁荒谬嘅事咧，我哋正正发生紧。 但你有冇发觉咧？好奇怪，越荒谬越信，即系你正正经经话俾你听，嗱消毒啦，洗手啊，喂唔理噶、啊。 个医生，我个医生朋友就最嬲就系咁，喂正正经经同你讲消毒、戴口罩、常洗手、保持如果可以做多少少运动，即系。令到個免疫能力強啲，體魄好啲咁、 啊，肌肉夠啊嘛。 係啦，你就算去飲啊，你都唔係飲呢啲即係汽水啦，你都飲下啲果汁啊，補充下維他命 C 呢啲正路嘢，諗都諗得到嘅嘢啊嘛。咁但係你諗得到嘅嘢咧，你又唔去做，或者少做。你諗唔到嘅嘢咧，人哋叫做傳出嚟呢啲流言蜚語啦，哇！即刻傳俾阿姑媽先，阿姑媽傳俾阿姨媽先，姨媽傳俾阿奶媽先咁樣。咁你諗下。嗰一件事真係越傳越錯，或者即係傳到哇，真係 實在太奇怪呢件事， 離譜啊！ 點解淨係偏方先至可以咁高嘅速度咧去到散播？即係正正經經同你講咁樣咧，你聽咗又左耳入右耳出， 係啊！即係如果 呢個 有一日宣傳神光第一線呢個節目咧、即係你出呢啲trailer 或者即係傳統嗰啲宣傳聲帶。可能個效用呢、都係有喺度嘅。但你要點樣先去宣傳呢？你應該呢喺嗰啲社交平台嗰度細細聲話俾人聽。喂我細細聲話你聽啊，神光第一線呢真係好好聽㗎。但呢你真係唔好講出去。真係唔好講出去。千祈唔好講出 去。呢個係下水 trailer 嚟㗎。 真係唔好講出去。你稍微講出去呢即係啲人一聽呢哇不得了。 係同埋聽蝕咗啊。 係啦。 好啊唔好益人啊。 聽差咗。 留返嚟自己聽好啦。 可能咁嘅一个传播渠道， 仲要可能话咩、啊？听神光第一线咧，增强免疫力。 系啊， 哇， 真系，即系我想讲，当然啦，我同小白梗系攞出嚟调笑一下啦，因为大家见到市面上发生嘅一啲情况，确系几荒谬下嘛。咁而呢啲荒谬，但系真系发生紧。咁究竟越荒谬越疯狂嘅嘢喺香港发生，系越 work 啊，定还是系点咧？当然我哋头先讲嗰个话。成功第一线可以免疫、 啊、 你真系真系，如果你真系信嘅话，我真系都要 谂 一谂你。唔系，当然我哋都有免疫一啲环节， 开心嘅 都有嗰啲健康几分钟、啊。 今日朝 头 早安安都介绍咩啊？介绍四种嘅植物帮大家吓、即系 tune 一 tune 自己嘅空气，系咪先？ 其实 我哋都有好多法宝噶， 其实亦都错唔晒。咁好啦。你想防疫，你听神光第一线啦，OK？ 神光第一线，神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问下 Toby 先， 早晨， 要防疫要听边个节目啊？ 要听晨光第一线啊嘛， 真系啱啊！重要嘅事讲三次，不过之后先再补翻嗰两次嚟讲、 啊， 先讲咗交通情况。 好，咁啊，先讲交通啦，有爆水管啊，喺大涌桥路嘅，去翻大围方向，跟住第一城嘅全线咧，而家都系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啊，就系、是、大涌桥路去翻大围方向，跟住第一城嘅全线咧系封闭啦，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咁隧道方面咧，而家各区隧道交通正常噶。咁喺东铁咧，罗湖同埋落马洲站暂时关闭噶。咁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咧，只系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嘅啫。 嗯 ，Toby 记得周围同人哋讲我哋头先嗰番说话啦。 系啊，得介绍下呢个晨光第一线。 系啦，但系记住咧，用偏方嘅方式介绍，即系正正嘅，系啦，或者即系不瞒你说咁样讲，讲到好似咧有啲隐晦咁，特别成效特别 work， 系啊， 系 真系真系， 好啊， 好 介绍下啦， 加油啊，交俾你啊吓， 好， 你推广晨光第一线啦，帮我哋， 好啊，帮你 喺交通嘅层面，好，唔该 Toby，thank you， 好啦，天气方面揾阿彭爷爷出嚟先，早晨啊，彭爷爷， 彭爷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啊， 你好啊， 咩不瞒你说嘅方式啊， 系啊，不瞒你说， 不敢苟同 啊，系啦，系， 只得八同啊。 仲要系咁八筒，喂！你一阵上车嘅时候，同阿的士车长讲：，喂，我听讲咧有个节目叫《晨光大师》， 系啊， 讲防疫噶，讲防疫噶， 系啊，听完咧会防疫噶，会健康嘅。听完晨光， 咁听完就即系有鬼区鬼冇鬼气， 百毒不侵啊， 百毒不侵，可能咁样。跟住喺个的士楼 啦， 啱嘅。 讲翻天气啦， 好好啦，好啦， 今朝早咧就冇咗咧呢一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系咪啊？ 冇咗啦，而家系咪冇风啊？出边？ 是啊，冇错，出面咧静晒啦，就唔止咧。寻日朝早同样时间咧，哇，刮起啲大风咁样。今朝早咧就冇咗呢阵风啦，冇咗呢啲风咧吹埋嚟迎面冚过嚟咧，又唔觉得咧系有种啦寒寒冻冻嘅感觉。咁啊，所以都几好啊，算系清凉啫。今朝早，咁同时咧就见到天色方面咧，虽然都系咧比较系阴天嘅，不过亦都咧系较寻日同样时间嚟讲啦。嚟講啦嚇，會係光亮咗啲啦，咁即係啲雲層咧冇咁厚咯，咁啊睇下晏少少可唔可以吹走埋呢一陣雲啦，同埋啲煙霞啦，咁啊可以有靚啲嘅天空睇到啦。 係啦，最緊要係週末嘅時候咧，俾即係大家見翻個太陽、啊，咁啊大家舒服翻啲。系啊， 系咪啊？ 系啦，周末嘅时间 天气预测好似系咁讲嘅。 冇错啦，我哋一齐听听详尽嘅天气预测先。唔该晒彭爷爷，唔该晒，转头见啦吓。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啦，而家都仲系多云嘅，初时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咧就较低。咁啊，下午短暂时间咧有阳光，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0度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好啦，展望我哋一齐睇展望啦。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咁啊早上系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都叫做咧。冇今个星期咧就咁密云啦吓，不过咧睇翻九天嘅天气预测嘅时候咧，都见到下个礼拜尾咧又有啲雨水啦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6%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到早上嘅7:16，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讲下环保嘅议题噃。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好啦，嚟到星期五朝早，我哋嘅晨光大学咧，今朝早咧有我彭仔喺度咧充当助教吓，揾嚟咧我哋嘅星期五有呢位朋友啊，嚟自绿色和平嘅阿 Kate， 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彭仔你好，大家好。 系啦，咁啊，今朝早咧有你喺度，当然啊，倾下一啲环境议题嘅呢一个嘅内容嘅话题啦。咁啊，其中咧，我啊覺得咧就呢排咧大家成日都會啊講用口罩啊，咁啊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就喺度諗，既然咁難揾到個口罩嘅時候咧，有冇辦法可以重用啊？咁哇，重用係環保嘅理念啊，或者係環保嘅諗法啦、啊，算唔算係啊？ 是的，其实呢我们即是做一些环保的工作啦，听到有些人说、啊、其实他们觉得很浪费、啊、即是一日用几个即气这样。那呢就提出、哦、其实这个口罩可不可以重用的呢，那我甚至听到有些人说我被蒸一下它啦，洗一下它啦这样。 那些知道是不得的。 是的，我就想提出了、首先呢，如果你想重用口罩的时候呢， 你当初买嘅时候，你就要睇下呢一个口罩系你一次用品啦，定系佢真系讲明系可以重用嘅。咁、哦、普通而家咧，咪好多人买嗰啲外科口罩嘅、 外科 或者 N95 咁样。咁呢啲咧系真系设计上面咧系一次性用品嚟嘅。咁、你用一次咧就要掉噶啦。咁当然啦，你都睇返好多医生啊或者医护人员都讲过大概可以点样处理可以令佢用得耐少少啦。但係因为耐少少呢都唔系你用几日或者你洗佢咁样。因为佢产品设计上面你系唔可以洗佢嘅。即係打一个比喻啊，好似有啲食物盒呢佢哋嘅材质呢系会吸油啊，或者有啲餐具系薄切切嘅。咁你食完嘢想洗干净佢，咁但係嗰啲其实可能纸吸咗油嘅。咁你点洗呢？咁或者有啲薄切切嘅餐具你食一次佢就烂㗎啦。咁一次性嘅口罩呢，如果佢真係設計係一次用嘅呢，咁佢都有同樣嘅問題嘅。佢嘅材質係唔俾你我嚟話清洗呀捽佢呀搵高温去蒸佢咁樣嘅。咁、所以大家呢如果真係想啊環保啲揀啲一次即係可以揀啲多次用嘅口罩呢、買嘅時候就要睇一睇佢嗰個材料或者其實口罩上面固然都會有寫㗎啦。通常呢用棉布啦或者海綿作為材質嘅呢，咁呢啲口罩就可以多次性使用嘅。咁但係大家都要注意喎，因為呢啲布料呢佢哋中間嗰啲窿窿呢嗰啲就比較大粒。咁擋細菌或者病毒嘅能力呢就絕對冇外科口罩或者 N95 口罩咁好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出入醫院啦或者真係會覺得有啲好多病人出沒嘅地方呢就唔適宜戴呢啲口罩。不過呢但譬如大家喺自己屋企乾乾淨淨打掃嘅。灰尘嘅啫，或者好似台湾人咁骑电单车想防尘啊、防花粉咧，都可以考虑用呢啲海绵或者系棉布作为材质嘅口罩嘅，都好 work 噶。 系咁啊，大家都明白嘅。咁啊，基于而家我哋系抗疫咧，系要针对病毒啦，咁所以就系戴呢个一次性嘅用完即弃嘅外科手术口罩咧，就唔系话戴一啲棉质或者系布做啊，可以清洗可以重用嗰种啦。咁啊，阿 Case 都讲得好清楚啦，咁就系重用嗰啲咧就可以留翻咧，即系喺其他嘅需要之下咧去用啦吓。咁除咗话喺呢一个嘅使用口罩方面咧，大家会系可以联想到去呢一个环保啊，或者系重用啊，点样悭住啊，嚟到去用呢啲资源之外，咁会唔会喺呢个疫情底下，其实仲要注意啲乜嘢咧？我哋啊， 系最近咧，我都见到好多人开始有讨论紧咧，用漂白水打扫屋企嘅问题。咁同埋嗰条 U 型渠咧，嗰阵时沙士咧咪话啊，将啲漂白水倒落嗰个渠口度，咁咧就令到个 U 型造水渠器咧就有有啲水喺度，咁就唔会有啲细菌侵入咁样。咁但系其实咧，我都谂大家都应该听过嘅。其实香港大学感染同埋传染病中心总监阿柯伯良医生咧，佢都建议系大家系要倒，不过咧倒清水就得噶啦。咁清水咧都可以阻塞嗰啲嘅細菌嘅聚集同病毒嘅散播嘅，咁而唔需要真係倒漂白水嘅。 我都係倒清水嘅啫。 係啊，其實倒清水就得㗎啦。但我見到網上面仲好多人話倒漂白水，倒漂白水，其實唔需要咁樣做嘅，有清水就得㗎啦。呢個咧亦都係衞生防護中心嘅建議，只要入面有水就得㗎啦。咁你每日倒清水入去，就唔需要倒漂白水咯。 哦，咦，原來有市民大眾可能就即係資訊上唔通混亂咗， 係啊，會㗎。咁所以話，如果真係執漂白水啊，你都倒落漂白水嘅話咧，係對環境嚟講咧一個好大嘅傷害㗎、 我自己都有著緊翻，就倒翻啲水入嗰個U 型聚水器嗰度啊。咁但係我就係用嗰個清水咯，用一樽清水倒落去咯。 系啦，你做得好啱，倒清水就 OK 啦。我真系唔知道有人谂到要倒埋漂白水落去啊！咁其实漂白水咧，我哋自己就算系日常家居用咧，都会好小心用啊，因为佢都好容易伤到皮肤啊，嗰个侵害性其实都有翻咁上下嘅。咁所以如果就大家喺使用嘅时候，会唔会都要特别注意？除咗话系唔好整伤自己啲皮肤咧，亦都咧唔好话系污染埋呢个地球喎，会唔会咧？ 是啊，大家你都覺得啱嘅，因為咧漂白水如果大家都留意上面嗰啲 label 咧，佢都有個標誌話會損害一啲嘅生態環境咁樣嘅，咁同埋大家都知道話真係乸嘅，要戴翻對手套添咁樣，咁咧所以用漂白水嘅時候咧，其實如果有得避免咧，即係大家如果真係可以揾到酒精嗰啲嘅消毒用品咧，用酒精係會比較好嘅，即係譬如稀釋咗酒精啦，跟住噴喺一啲嘅牆壁或者物品表面再去抹咧，其實同樣都有殺菌嘅效果。咁但係可能而家酒精 蒸籃球喎，咁樣咁咧，其實用一啲嘅番鹼肥皂性嗰一啲嘅清潔用品咧，都可以洗走啲細菌嘅。咁佢嘅原理係洗走細菌啦，咁就唔係即刻殺死佢咯。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嗱細菌咧。即係有分益菌同害菌，咁如果漂白水呢啲咧係麻木地將所有細菌殺曬嘅，咁、就的確係會有佢對環境嗰個副作用喺度咯。 係、那個傷害性比較大啊！哇，咁如果係番鹼水嗰啲，我真係諗到可以自己都用番鹼水用個壺裝起咁樣噴喺台面嚟到抹咯。 系啦，咁但系就要抹得清洁一啲，即系抹走晒佢咯。 咁啊，呢一个都可以系另一个嘅清洁家居啊，对抗呢个疫情底下咧，另一种嘅观点，同埋大家可以参考嘅做法啦吓。咁当然如果系使用呢个漂白水咧，都唔系话就咁倒出嚟用嘅，都系而家讲紧嘅咧，都一系就1:99，一系咧就1:49。咁啊，视乎你想清洁啲乜嘢啦吓。咁啊，即系话咧，都系要稀释咗先嘅。如果是即係呢一啲稀釋完嘅漂白水咧，我哋即係清潔完家居啦，抹完嘢啦咁，其實喺即係點樣去處理呢一個污水啦，即係變咗嗰個1:99嘅漂白水啊，變咗洗完嘢之後變咗污水，我都係就咁倒落去坑渠嘅啫。 其實咧，正常嚟講咧，我哋家居嘅污水渠咧係接駁落濾水廠嘅，咁應該係 O K， 即係你唔係倒得太，即係你唔係太過濃或者用得太多咧，濾水廠咧係絕對處理到嘅。咁但係咧，而家講緊哇死啦，全香港嘅人都好驚會用好多好多濃度好高喎。如果太多太濃咧，反而咧係驚濾水廠處理唔到。咁太多太濃度太高嘅漂白水咧，其實佢哋會產生有毒氣體嘅。咁另一方面咧，大家要留意咧，其實會有一啲嘅住宅，譬如一啲村屋。原来他们没有接他们的污水渠是没有接落滤水设施的、哦、那这些直接排出去一些的会看他们排去哪里他们没有排落一些的滤水设施里面可能排一些污水渠、啊、或者雨水渠呢、那就会比较大问题一些啦、 哦、那大家注意啦尤其 是住村屋的朋友那可以留意你自己那个渠那个渠究竟是通去哪里、啊、然后变成你在、要倒了那些稀释咗嘅漂白水嘅时候咧，都要谂下，咁样处理正唔正确咧？定还是可以有另外一啲嘅方法可以处理得到，又唔会话惊污染咗啲食水啊？咁啊嗱，即系喺呢一个嘅抗疫嘅情况底下咧，大家除咗话照顾个人卫生啊、家居嘅清洁之外咧，原来当中都有好多嘅事情都会牵涉到咧，同呢个环境会唔会造成伤害有关啊？咁啊，大家都又多样。注意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阿 Case 啦，今天咧同我哋啊倾到咁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嘅时间咧，我哋再同你喺晨光大学再倾过，好唔好？多谢你， 下个礼拜再倾噶啦，拜 拜。 晨光大学， 像个自由身。有过优越名次，再考高分，今天都无意思。挑剔我说每个字，挑剔过我几多次，只因你对待我已不知旧事。被爱的当天。每次经历平分时，你都加分班加许状很多次。今天爱你只得到你非议，眼泪也发现一根刺，令我位置沦落至此。从前爱满分，但今天已扣分，避不开一直宠爱你十个女生，每日要忙着与别人去竞争，把正题放念要会变心。从前爱满分，现今只有八分，极之亲密的爱侣已降温，欣赏我，欣赏我，欣赏越变没吸引。 作品曾若骅，你知佢嘅叫做零分，而家喺卫生啊环保方面，如果仲系攞零分嘅话咧，咁啊真系唔掂啦。先听呢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嘅就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内地公布全国累计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个案超过30,000宗，死亡人数累计增至超过630人。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公布，全省过去一日新增2447宗确诊个案，69人死亡，全省累计618人死亡。武汉市中心医院在凌晨表示，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的工作之中不幸受到感染，经全力抢救无效，在今日凌晨2:58去世，院方对此深表痛惜和哀悼。武汉卫健委在网站发布公告，对李文亮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且向他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内地传媒在昨晚9:30已经报道李文亮离世的消息，不过院方在凌晨过后在微博说仍然在抢救李文亮，在2小时之后宣布他死亡。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微博，有网民留言讽刺是政治性表现式抢救，有人留言表示要求有公民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本港昨日新增3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累计24宗，其中2宗个案属于本地个案，感染源头不明，患者分别是63岁和65岁的女子，分别入住东区和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一个确诊的55岁女子是确诊56岁男子的太太，3宗新个案都是香港居民。曾经接载确诊内地旅客的世界梦号邮轮仍然停泊在启德邮轮码头。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曾经同8个内地患者同船的其中206个乘客在上个月24日已经在香港落船，担心有轻微病征患者潜伏在社区。目前滞留船上合共3600多个乘客和工作人员仍然在接受检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爆水管啊，就喺大涌桥路去翻大围方向啊，近住第一城嘅全线咧系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就系大涌桥路啊，去翻大围方向，近住第一城嘅全线咧而家系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咁而家各区隧道咧交通都系正常噶，咁喺路面方面咧，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咁跟住提翻你东铁啦。

一个海豹啊，游游下咁样，无端做咩？ 喺个海入边， 系喺个海入面，喺个海入边，见到其他人，佢突然间大声拍手，而大声拍手咧，嗰、那个啪一声好大声，好似枪声咁响亮。嗱，外国传媒系咁形容噶，好似啪咁样一声咁响亮咁样，系啦。咁究竟呢一个海豹拍手掌啊，系做乜嘢咧？咁样好啦，有三个答案俾你拣。 通常都系几个 option 嘅咋，啲动物求偶啊， 系啦 A 求偶啦 ，A 求偶啦 ，B 咧就系、是吓退。 吓退敌人啦， 系啦，系啦。C 开心， 系 D 仲未研究到， 吓 系啦。答案系咩咧？ 我自己会觉得系 A 或者 C， 即系呢两个啦。但系如果讲个 A 即系求偶啦， 系求偶 吓。头先C 就话系开 心 啦，系咪先？ 嗱，人开心都会拍手啦，几开心哇！朝头早拍手。 有时咧，其实啲动物咧系咁样嘅， 系 啲动物咧，佢哋做某一啲嘅嘢咧。某程度上，原来嗰个出发点可能系同人一样， 系， 可能拍手，可能纯粹只不过 单纯你开心， 单纯你开心， 研究咗十七年， 系啦， 点解海豹会拍手？ 我有理由相信咧，我试下将 A 同埋 C 咧 系糅合 摆埋一齐， 糅合系咪啊？ 因为佢求偶成功， 系 所以佢开心 啊！好，系啦，其实大家都系估下估下嘅啫，人哋用十七年嘅时间， 佢研究咗十七年都有机会系估下估下咋， 系啦系啦咁样。 不过佢可能性系大啲， 系啦咁啊！呢个拍手令我顿时谂起朝头早咧，你经过啲公园咧，神韵咧，有啲阿公阿婆咧，有啲拍手操， 嗰啲可能拍乌蝇， 拍手操啊，有啲。即系拍完前拍后，成个公园啲人喺度拍 向前向后嗰啲啊嘛。 系啊系啊系。咁咧，究竟啊，海豹拍手掌拍到咁大声，系做紧啲乜嘢咧？个研究人员咧直言啊，等咗十七年啊，终于拍下呢个神奇一幕。咁佢用一个 video 咁样拍低咗，原来咧佢大声拍手掌咧系吓退情敌噶。 哎呀， 展示自己嘅力量啊！即系话俾你听。嗱，我而家同阿小白就争女仔啦，咁样或者争地盘啦，咁点样可以吓怕你？ 拍手， 系咁你就会好惊，哇，好大声啊！ 大声我、 拍手掌拍得咁大声，等我走先咁样。喂，如果系咁咧，几和平喎、啊？海豹呢一种生物，即系佢最暴力系点啊？最暴力都系拍手啫，系咪先？ 因为嗱，嗰啲鹿咧，鹿啊就会求偶嘅时候就撞到自己个角咧。烂晒啦，其他动物都系嘅，又咬啊，又出爪啊， 系、啊， 拍手真系算系温顺噶咯， 哇，简直系极度友善嘅姿势啦，用拍手嚟吓退对方， 拍拍下会唔会拍埋你个头啊？唔会噶， 我咁唔会。嗱，片段咧就由英国啊纽卡斯尔大学嘅研究人员啊布维尔咧去提供嘅，咁啊佢喺海底嗰度咧就多次拍摄到一只咧。雄性嘅海豹咁啊， 即系海底拍手 嘅，系啊，喺海底嗰度咁啊拍手咁样啦，咁啊，呢个研究人员布维尔咧表示啊，过去咧听过类似嘅声音好多次噶啦，佢咧确定声音嘅来源咧就系嚟自海豹去拍手咁样，但系无奈地咧多年啊都未能够成功咧影到证据， 因为喺海底好难影噶嘛， 系啊，同埋人哋即系海豹拍手嘅话。其实都快噶嘛， 哦、 即系你声音个回弹，你拍手会，你咁即系你咁慢咧，系做唔到个大嘅声响，你一定快先做到个声响出嚟啦、因为有 sound wave。 仲要佢揾到嗰只海豹，又要影到佢拍手， 嗱俾你睇下，系咪？佢拍手都几搞笑啊！其实我细个咧去呢个海水公园咧，都中意去呢啲海生馆，即系海洋生物馆嗰度咧，周围睇下啦。咁望下呢啲海洋生物 咧，佢、拍手嘅时候，佢唔系好似我哋睇嗰啲咧 表演咁啊， 坐喺度拍手 系啊，唔系噶，唔系话你拍手佢就俾条鱼你食， 佢一路游紧水一路拍手噶， 系啊，所以、你先惊啊嘛，闻风丧胆，即系讲紧系对面嗰个海豹，对面嗰只被吓退嘅海豹，哇惨啊，佢系咁拍手啊，佢拍得好大声啊。我好惊啊，都系走啦咁样，几有趣呢、這个用拍手嚟吓走情敌呢一样嘢，其实都有少少似人嘅，有啲人就觉得自己大声就系啊， 有啲人觉得大声就系 谁大声谁恶谁正确咁样，咁但系即系当然喺原来喺最原始嘅海洋生物世界咧。 都發生緊呢啲事情嘅，咁啊， 所以我哋唔好用啲咁原始嘅方法咯。 係啊，咁啊，根據咧呢個研究人員啊，布維爾咧就表示咧，喂，其實呢個咧就係海洋生物嘅本能嚟嘅。嗱，據報道指出咧，人類鼓掌咧就係為咗咧給予讚賞同埋表示認同咁樣啦。咁啊，野生嘅海豹咧嘅意思就完全唔同啦。科家就認為咧，雄性嘅海豹咧拍手掌係展現自己咧，哇 ，man power 自身嘅力量啊！在區域內咧，同其他雄性咧，釋出清楚嘅信號啊，就係話俾你聽，唔好搞我啲嘢嚇。如果唔係，我拍手掌啊。 不過對住海豹咧，唔可以亂咁拍手。 系啊， 佢会以为我系，唔系啊，即系我嗱，我又拍，佢又拍，原来仲有就系海豹姐姐。 哦，咁嗰时我哋 海豹姐姐特别受欢迎嘅，咁啊成个海豹一齐拍手。 所以咧，你去到旧时嗰啲海洋剧场咧，你见我嗰啲海豹咧，冇嚟神气，好嬲你啲人类，好嬲你啲人类。喂，做咩拍手嗰啲我做噶嘛？你拍晒手， 咁多人同 即系你话事啫， 同佢一齐争啊，仲要争女朋友啊， 所以佢嗰个自我认知个价值比较低啲，佢只能够摇尾啊，黑脸咁样同你讲话，哇，唉，算啦，俾条鱼我食下啦，咁样寄人篱下咁样，所以你见到剧场嗰啲海豹唔太开心，但唔紧要，依家有新嘅发现，我哋下次如果有机会再睇，啊，不过依家好似冇咗个剧场啦， 系啊，而家冇剧场噶啦，系啊。 咁緊要啦， 佢哋有第二啲方法，即係俾我哋接觸下佢哋嘅。 係，咁呢個研究報告咧，近日就去咗新嘅一期嘅海洋哺乳類動物科學嘅雜誌公布咗啦，咁啊被確實咗啦，咁啊人嘅本能都係有趣嘅，咁當然人嘅本能就唔係搶廁紙啦，同埋。搶口罩嘅， 係 人嘅本能咧係愛心， 冇錯，呢個最緊要啊嚇。 早已过期，由你未够合时，可会永？ 永记。明日烟花一再飞，要剃到又完成日记，可有照着你的归期，再跨过生死，输给天意，几首诗笑了过后也有刻记。夜望与苍天比较，凡人在世如梦似 这首歌曲来自 Jason 陈柏宇《本能志》，外面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今朝先跟大家讲一下 NBA 先，上届的总冠军速龙队越打越好，在星期三的 NBA 常规赛又赢一场，迎战印第安纳流马，赢得相当惊险，曾经落后达到19分以下的，最后就以这个119-118赢一分险胜对手，最后那球就是由伊巴卡尾段入那球三分球，成为了昨日的十大金球的。看到速龙队上季就半爆冷的姿态赢到总冠军，但今季前景就麻麻地的，因为尼纳特即是卡哇伊离队之后普遍都被人看淡，但是球队防守非常出色，加上其余的冠军功臣表现都由平平无奇变成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所以就目前37胜14负，更加是速龙历史以来同期的最佳战绩。但是去到东岸的比赛，当然要看公鹿队，要看着他们的发挥啦。都可以留意下个星期就是这个 NBA 的全明星赛啦，是 All-Star Game 啦，有很多焦点值得看的。昨天都讲过啦，说有入樽赛后活又会再打返啦，即跟住呢嗰啲技术赛呢有 D-Rose 啦，咁样。咁呢啲都系属于上一代嘅球员呢，都今次都几落力去玩返呢、這个叫做NBA 嘅 All-Star Game 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个气氛啦，同埋估计入面都有好大嘅篇幅系悼念高比拜仁㗎啦。咁究竟会系点呢？咁入樽赛又会唔会用返当年高比喺入樽赛嘅一啲穿腰穿脚上篮嘅一啲叫做经典嘅入樽方式去致敬呢？咁样咁篮球迷们呢就拭目以待啦。咁足球方面，咁今日呢晏昼已经有啲澳职嘅大战啦，即系澳洲嘅职业联赛啦。咁领放嘅 FC 悉尼啦，第二第三呢都冇乜机会追得到㗎啦。不过呢澳职又有趣嘅，佢又分常规赛啦同埋呢个季后赛嘅。你常规赛攞冠军冇用啊，你季后赛呢随时呢输到一扑一碌呢，最后呢个冠军呢都唔系属于你嘅。 都几难计 嘅。係啊，所以都一个几有趣啦。咁转个角度睇埋星期六日嗰啲英超有啲乜嘢焦点嘅球赛呢，爱华顿去到水晶宫啊，礼拜六头场啊，8:30开波啦。咁至于我再晏少少啦，成个礼拜六呢 都是英冠和英甲的天下，數到去1:30，星期六的1:30才有白禮頓對屈福特啦。主要的賽事呢都聚集咗喺禮拜日嗰度進行嘅，譬如曼城對韋斯咸啦，就12:30係禮拜日嘅時候咧就會上演嘅。咁啊球賽就禮拜六日就唔算好多，咁啊反而咧叫做俾大家可以都休息一下啦。雖然話近排就少啲出街咁喺屋企睇下波咧，都未嘗不可啊嚇。 係啦，咁啊講開嘅曼城嘅時候啦，近排都有好多嘅消息咧，就話曼城會唔會有機會咧喺呢一個嘅無條件底下签到呢一个美斯咧， 无偿签美斯系嘛？ 呢、這个咧就真系大新闻啦，因为大家都始终知道啦，就系哥迪奥拿，即系而家曼城嘅主帅啦，同美斯咧就一齐兴建咗一个咧就叫做巴塞王朝啦。 系 好啦，咁呢个巴塞王朝到而家咧都有少少不复在啦。咁啊，到底会唔会喺今年真系叫做咧就签到美斯？因为美斯咧亦都咧就系同而家嘅叫做巴塞隆拿嘅管理层咧闹不和啊。咁啊，账税不和嘅消息亦都困扰住咧就系巴塞隆拿。咁啊喺西班牙杯八强咧出局啦，佢哋作客不尔巴啊遭到对手93分钟先至嚟一个绝杀，哇，0-1输波， 哎呀， 所以都话到啦，即系仗势不和咧，直头影响埋呢一队咁强劲嘅球队啊吓，咁啊见到巴塞今次呢一场波咧，咁啊始终咧就系入球能力方面咧就欠奉啊，咁啊嚟紧啦啊，咁啊呢一个杯咧就喺呢度失分啦，冇办法啦，咁啊睇下 冇得晋级啦， 嚟紧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嘅奖项，仲有机会可以俾巴塞咧就系争一争。咁除咗係巴塞之外咧，咁而家喺西甲嘅排名咧就係榜首，暫時係榜首方面嘅咧就係皇家馬德里啦。 係， 咁皇家馬德里同樣咧喺呢一個叫做西班牙杯八強嗰度咧，咁爆冷，爆冷做乜嘢咧？主場以3-4不敵咧就係皇家蘇斯達， 好正㗎！佢哋全部呢啲列強咧一踢親啲杯賽咧，又用啲二線嘅球員，因為俾啲主力輪換啦，跟住咧就又係流流地咁樣，跟住應戰啦，所以咧成日都係呢個爆冷嘅溫床嚟。西班牙杯啊、意大利杯啊、德国杯啊，全部都系咁嘅。 系啊，不过有趣嘅咧就系皇马嘅球员咧，即系有份入波啊嘛，但系又亦都有份踢自己出局噶。因为由皇马外借到去皇家苏斯达嘅挪威神童， 系 马田奥迪加咧就射入开波嘅一球。咁你谂下啦，我话借将俾你啊，你又出个借将咁好正常啊，个借将又踢翻走我。 系啊， 呢一件事系几咁匪夷所思咧。咁有阵时借仗嘅时候都要谂下啦。啊，你想训练啲年轻球员啊，咁都要用啲边一队嘅球队训练佢咧，会唔会即系借咗俾人之后踢翻走自己咧？咁都系一个只系需要考虑嘅嘢啦。 有啲国际惯例嘅，通常一啲借仗嘅球员咧借咗去对家啦，咁对家就入翻自己本身母会嘅波嘅时候咧，嗰、那个球员一般都 唔庆祝嘅， 系啊，一般都唔庆祝噶。 系咁呢啲啊礼貌啦吓。好啦，咁啊中国确诊啊新型冠状病毒嘅武汉肺炎已经达到超过差唔多30,000宗啦。咁上海当局亦都建议所有嘅体育比赛咧，暂时啊，至到疫情得以控制嘅时间咧，先至咧会再举行嘅。咁令到4月啊，咁举行 F1 中国站咧，亦都系有所影响。咁到底会系点样咧？咁要大家留意住咧最新嘅情报啦。

啊，阿芭比咧就一翻到嚟直播室咧，开咪嘅同时咧就系、是、摇身一变做女工，就系、是、清洁女工啦。咁就将呢个直播室咧台台面面啊，咁咧就又搵啲消毒湿纸巾咧又抹一轮咁样。今朝轮到你喎，朱海婷。 哎呀，婷姐而家开紧工啊！早晨，各位听众。 辛苦晒啊！ 早晨，彭仔。其实咧，即系做一啲嘅保护工作咧，就一定系冇多嘅。例如咧，头先我一入到嚟咧，第一件事就系攞呢个酒精湿纸巾咁啊，抹下啲咪啊，抹下啲嘅 headphone 啊，附近啲台面啊、keyboard 啦、啊、等等。 跟住咧，就用埋嗰啲可以喷空气嗰啲嘅，即系 都系清洁剂啦。 嘢咧，咁啊抹下个台面咁样咯。 哎呀，唔该晒吓，即系可能女士们咧都系贴近家居一啲啊吓，即系我哋男人咧就冇你哋咁即系仔细一埋位啦，即系二话不说，第一样嘢就系做呢啲嘢。我都真系好惭愧啊吓。好，早晨啦，咁多位神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 早晨早晨 啊，欢迎你收听我哋嘅节目啦。时间咧嚟到今日星期五啦， 系啊， 朝早嘅8:09。 今日咧我就唔系话 Happy Friday 咁简单，我哋要 Healthy Friday 啊，健康星期五啊 吓。系咪有咩好嘢啊？啊，都有嘅，就系、是、去。譬如好似阿朱海婷咁啦，又會同屋企人研究一下會唔會喺週末嘅時間唔係去行鬧市裏面嘅一啲嘅街道啦，而係去郊遊，行下山啊。 琴晚我哋食晚飯已經傾咗呢個週末嘅路線， 一條路線 係一陣同小白交流一下先。咁啊，因為都明顯係 咪徵詢咗你嘅教授級嘅行山？家庭成員啊， 係啊係啊係啊，啲比較有經驗啲嘅成員啦嚇，咁啊，所以咧睇翻天氣咧，都覺得應該週末都啱行山喎。嗱，今日都明顯啦，呢個時段8:10嘅時段咧，都比琴日暖咗啲啦。而家係18度啊，相對濕度咧就86%嘅，冇寒冷天氣警告等等，冇一啲警告字眼啦。 咁樣強烈季候風又冇埋。 冇錯，咁啊睇翻天氣咧，就大致多雲啦，初時有微雨。部分地区嘅能见度较低，下午啦，短暂时间就会有阳光噶啦、嗯。最高气温好嘢，上翻二字头啦，去翻呢个20度嘅水平啊。咁、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噶。展望啦，周末至到下周初咧，早上清凉，但系日间咧就部分时间有阳光。呢几日咧好渴一样嘢，就好渴见到啲阳光啊。 哦，系咪啊？因为阳光出嚟好似有种杀菌嘅感觉。 一来咧，二来我哋喺呢排啲即系我哋话成日留喺屋企嘅妈咪啦，咁就关于啲洗衫。干唔干衫啊？晒衫啊！ 握住啊！ 系啊，好挂住啲阳光，快啲！今日晏昼咧有啦吓，咁大家找紧时间啊！ 好，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到星期五啦，8:00过后咧，我哋都会有呢个晨光财经第一线啦。星期五咧，我哋啊继续咧会揾嚟咧，寻日同我哋啊倾过偈嘅，就系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嘅执行董事黄德基啊 Dicky 嘅。记得咧，寻日咧我哋先讲紧咧就即系港股方面咧，恒生指数咧。即係呢一個嘅前日啦，講前日嘅嗰個嘅成交啊，以至到恆指嗰個嘅升幅咧，就冇再之前咧升得咁勁啦。咁啊睇怕咧應該可能咧有個估計啦，啊會唔會係嚟緊啲就算有升幅咧，都會個幅度唔係好大嘅咧咁。咁但係咧睇翻咧昨天咧呢個恆生指數咧。都叫大升咗700多点喎， 同埋亦都上翻即系27000嗰啲咁嘅水平 啊！净去穿越咗呢个27300啦， 冇错， 去到27400几啦咁样。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阿 Dicky 喺电话旁边嘅，早晨 Dicky， 早晨啊， 早晨 Andy， 早晨彭姐，早晨神哥听众你哋好啊！ 好，我哋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嘅研究部执行董事吓 ，Dicky 系啦，啱啱讲到咧呢一个嘅港股啦，琴日我哋仲话啦，其实即系外围美股有得升，港股升嘅上。 上去究竟有冇足够嘅支持力咧？似乎琴日咧就继续 show 俾你睇，系可能系有 嘅 噃吓。 系啦，但 系 个动力喺边度嚟嘅咧？ 系啦，最高就升过咧呢一个822点啦，收市都去翻咧27,493点嘅水平，升幅都有2.6%。有几个嘅原因嘅，系咪同我哋解构一下？ 好嗱，喜出望外嘅。不过坦白讲，真系比我预期系升得多嘅。咁我就讲话升，不过未必升好多。但系寻日系劲升700点啦，呢个都系客观嘅事实啦。见到真系升得好犀利。咁点解咧？有一样嘢咧，就真系估唔到嘅。 系咩咧？ 咁但系咧，我啊真系估唔到。之后当大家见得到咧，我又觉得啊，真系又会唔会引用咗一个说话，就真系即系叫做春江水暖鸭先知咧？嗱，我讲咩咧？就因为中午嘅时间 系 港股都系升噶啦吓，因为区内亦都系一路都做好，咁啊美股亦都连升两日，咁又破顶，咁跟住咧气氛又改善，同埋大家都会觉得啊，即系疫症蔓延时，咁但系咧亦都见到央行啊、内地政府啊咁好多新招出啊嘛，去支持经济啊嘛，咁即系简单啲讲，又系嗰句啦，炒咩啊复苏概念咯，咁所以咧都一路已經升噶啦，咁但係中午我哋中午晏晝食緊飯嘅時候咧，就傳嚟一個都真係幾好嘅消息嘅，就係中國咧就宣布咧就係佢哋做先啦呢樣嘢嚇，因為之前咧都有講過就係佢哋希望美國喂即係都高抬貴手啦，而家我哋疫症蔓延時，你唔好喺度又搞我啲關税啦咁樣，咁而家咧佢哋就自己做先，就係話咧就將本來徵收開啊美國進口嘅貨品嘅關税咧唔理幾多啦，總之咧。就總之就減一半啊，剩翻嗰啲嚇，咁所以咧就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哇，咁如果連中美貿易戰喺呢個氣氛上高，因為中方行嘅呢一步係都會有舒緩嘅效果啦。當然啦，中國唔收美國關税或者收少一半咧，就唔係話真係一個即係、就是、對於區內股市好大刺激嘅一個理由。但係問題係，如果真係禮尚往來嘅話咧，咁就一個好嘅刺激嘅作用啦。即係話大家就會估，咦？咁中國行得呢一步，咁美國會？唔會亦都跟隨係啦，嗱，最少你係咁逼我買嗰啲大豆粟米咁，唔好買咁多啊！即係而家買唔到咁多啊嘛，而家即係全力集中去對抗個疫情，就唔係喺度買粟米大豆噶嘛。咁所以咧，即係買少啲嚇，從第一個貿易協議嗰度，第二就係話，會唔會係可以將而家仲係要？俾緊啲關税，俾少啲咧，咁呢個成為咗最大衝擊，所以一下子就夾咗上去，就升到成800点嘅，就係、是、因為呢個消息。咁但係都叫咗一路都升住，即係接近即係距離最高位都係爭個百松啲點嚟收市嘅。不過咁見得到後來夜期咧，亦都升幅就收斂翻，又回翻些少嘅。咁當然嗱，如果你話好客觀講啦，由最高位計，即係過去講翻呢個零月，咁亦都跌到去數日之前、四日前。亦都而家啱啱好反彈翻上嚟咧，就去到啱啱大概就係話由最高位跌到最低位反彈到一半差唔多，未到一半差唔多啦，而家都。咁你問我咧，我又覺得即係好難去話俾大家聽，喺而家呢刻仲有一個好誇張、好大嘅升幅喺前面，因為始終都係嗰句，當大家再翻嚟實體經濟睇翻一啲經濟數據，甚至乎唔同行業喺疫症之後。嘅衝擊咧，其實係未完全反映曬出嚟嘅。咁但係個氣氛上，個股市係嘅，永遠都炒前啲嘅，唔會話睇住而家嗰啲嘢嚟炒嘅。咁所以咧，亦都明顯地就係再睇翻過去呢段時間啲資金咧，亦都見得到啊，有啲大戶都幾踴躍嘅，即係佢哋都會覺得之前跌到落去呢一啲嘅位咧，都係一個中長線入市時機，即係。穿一穿26,000都應該，或者去到26,000邊緣都應該要買啦嚇。咁但係你話彈到嚟而家呢一刻，你話去到即係27,700，唔好忘記仲有一條叫做250天移動平均線嘅。咁我覺得呢條線啊見真章啦。咁你話喺呢條線上下穿梭徘徊。整固我就覺得會是一個比較合理啲嘅預期 啊。係咧，亦都睇翻咧，即係你講啦，可能就係四日前或者較早前曾經跌過去26,000邊，都有啲朋友問過，哎呀入唔入市好咧？即係有啲分段吸納嘅策略。係 啊。 不過當時咧，可能就算係一個嘅少少嘅機遇咧，大家嘅心情都擺咗去 口罩， 即係啲搶貨嗰度啊。咁啊，唔知大家有冇錯過時機啦？不過另外我哋都睇翻咧，就係話，亦都有報道就講到啦，啊係咪會期望有一個治療新冠狀病毒嘅疫情啦，會有啲治療嘅突破。所以你見到啦，琴日咧有啲係相關嘅，關翻一啲旅遊啊，甚至乎同澳門博彩都有關係嘅股份咧，都反彈咯喎！啊，嗰15日過去啦，或者未來會唔會有翻一啲嘅正面嘅憧憬？呢啲亦都係咪就係一個對短期啲嘅因素咧？ 都會嘅，即係話本來好受累於 疫情的股份呢，咁昨日呢就真係出現啲比較明顯嘅反彈嘅，頭先阿 Heidi 都講到，連博彩股本來都係最受累，因為你而家直情係閂咗門噶嘛個賭場，咁但係而家就係會覺得，咁最後就會開翻啦，開翻嘅時候會唔會就係哇，咁成十幾日冇得賭喎？係 啊，一次過大包圍，會唔會係 大口啲咧？嚇，本來即係嚇咁多，咁而家又 釋放翻我哋話嗰個釋放翻嗰個力量咁 樣，嗰個即係購買嘅意欲或者係入市嘅意欲或者係即係 參與啊 博彩娛樂嘅意欲咁都。系啦，唔可以话唔系嘅，咁但系又系嗰句啦，到咩咧，就真系睇到数据嘅时候咧，大家又会冷静翻落嚟。 呢啲转身快啊，大家。 譬如话而家去到，我就当月底啦，我当月啦，跟住讲紧嗰个 系 博彩业嘅数字，哇，乜跌咁多啊？咁咧个心又嚟一嚟噶啦，嗰阵时就可能会回翻，只不过咁，即系都系一个理性嘅预期、就是，就 系 如果你話睇而家呢個疫情嘅演變咧，咁都係嗰句啦，咁總會過去的嘅。咁亦都睇翻歷史上高話俾我哋聽，咁任何呢一啲疫情嘅因素對於股票市場嘅衝擊咧，都會係短暫。咁啊，短嘅可能係一兩個月，咁耐嘅可能係三幾個月，咁都會係呢啲嘅時間。咁都希望慢慢壞嘅唔好嘅會過去的啦。 嗱，咁講到疫情嘅衝擊咧，亦都有報道就講到啦，宏觀少少啦，多間咧內地嘅企業咧，其實本身都打算咧就可能係嚟香港上市噶啦，都因為呢個疫情咧，似乎可能有少少嘅 delay 啊嚇，我哋話有啲嘅延遲，例如就係話以呢個京東、百度啊等等啦，咁呢個啦，對於我哋香港呢一個嘅即係可能個集資市場等等啦，又會唔會一個短期嘅衝擊？如果係咁嘅話，我哋即刻諗起。咁啊，港交所啊等等，会唔会首当其冲就可能会有相对嘅压力咯？ 嗱，当然啦，而家讲紧都系内地嘅媒体引述一啲嘅金融机构嘅估计啫，即系同我估计，我谂差唔多啦。都系咁讲，而家就讲紧话一啲即系呢个报道就讲紧一啲喺美国上市嘅中概股，就讲紧佢哋会唔会回归翻嚟香港，即系好似阿里巴巴咁样嘅概念，咁即系。 第二上市 冇錯啦，即係百度啊、京東啊呢一類喺美國上市嗰啲，咁幾時會嚟香港呢？咁你話會唔會因為呢個疫情嘅緣故會拖慢咗整體嘅進度呢？我都覺得都唔係一定嘅，因為都係嗰句，你申請得上市呢，其實都係一個比較漫長嘅過程嚟嘅。咁到真係嚟嗰一刻呢，其實就嚟㗎啦。不過問題係你究竟集唔集到資呢？你上唔上到市呢？有冇人認購呢？反應如何呢？咁但係呢個可能會有個變數大啲囉。咁但係如果你話咁大隻呢啲呢，我又覺得即係都有少少國家又冇嗰種感覺嘅，因為你係成功㗎嘛，同埋對於啲中概股嚟講，我都覺得嘩，再嚟香港第二上市，唔單止真係可以話係成個世界都可以有得交易，成個世界嘅時間都可以覆蓋之餘，仲可以籌集新嘅資金，仲有好多嘅憧憬，包括係譬如遠距離啲可能有三隻同股不同權啦，嗱兩隻已經係港股通啦嚇，咁一隻其實有資格啦，不過就係內地證監就未放綠燈啦，咁但係問題將來都放埋綠燈。再憧憬嘅就係話，喂，第二季恒生指數公司傾，會唔會將佢哋即係同股不同權放入去呢一個所謂嘅就恒生指數選股嘅準則裏面啦？再包埋呢啲第二上市，又唔係淨係同股不同權咯。喂，咁好多憧憬喺後面，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話即係呢啲中概股嘅管理層嚇，其實講真，佢哋都好想嚟嘅。問題係幾時咧？咁你話會唔會遲咗咧？咁唔出奇嘅。咁但港交所好似又唔係話太有受到影響喎，個股價其實都彈翻去近期接近高位喎。咁所以如果調翻轉講，如果有呢件事又真係會係真嘅，咁港交所亦都彈唔翻嚟呢啲價咯。咁我又覺得唔係話真係嗰個影響咁大。調翻轉呢段時間，港股個成交金額仲係反而幾大添嘅。 咁係成千三億啊！尋日又嚇， 係啊。 咁另外睇埋外圍嘅市況啦，因為咧美市三大指數又齊升破頂啦，歐洲主要股市咧亦都咧尋日咧嗰個表現都係上升啦，加埋內地股市咧又高收啦，兼且個創業板又話升超過3%咁樣。咁其實外圍好似一片好景喎，咁後市會點咧？ 冇，我谂好似寻日咁讲，以外围美股马首是瞻咧，我觉得都系继续向上创新高嘅。喺而家呢刻，冇乜任何因素会真系令到成个市场气氛，以至到股票市场嘅表现会有个明显嘅逆转。大家都会睇到，即系之前嘅即系。内地嘅疫症咧，对于佢哋都会有啲影响，因为实际上对于某啲行业真系有影响嘛。譬如话 ，OK Tesla， 佢都会迟啲交货嗰部车，不过好快会复工啦个厂。 航空业啦， 有啲咖啡店都开唔到，咁但系迟啲又可能会慢慢开翻。咁所以变咗，大家会放咗喺迟啲慢慢开翻，同埋迟啲慢慢复工嗰个概念上高咯。即系如果你话对于会有受到影响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始终而家讲嘅系美国嘅股市啦，即系即系。中國而家目前嘅疫情嘅衝擊，咁以至到就係話，當然啦，即係去到海外好多都有 件事仲發展中， 係啦，但係就亦都係再發展中。咁但係而家大家就即係講外圍股市咧，佢就唔係太放呢件事喺一個好大嘅影響嗰度咯，都會睇翻佢哋本地企業嘅盈利表現。咁同埋呢段時間美股即係公布。業績嚟緊啦，即係都陸陸續續啦，都而家見得到嘅市場嘅預期都係即係比較正面一啲，咁所以我諗如果你話真係純粹講美股咧，都仍然係咬住喺高位一路向上突破嘅，咁所以你話我又唔係話叫大家而家跳落去買美股，講緊舊年一直以嚟，其實我自己又好啦，我啲強積金都好，我諗美股嘅比例係最高，咁呢樣嘢亦都唔使改變住咯。 好，咁啊聽過阿 Dicky 嘅分析咧，咁我哋又可以明白，又可以多啲參考資料啦嚇。咁啊下個星期咧先再揾阿 Dicky 咧喺電話度咧同我哋再傾過啦。 唔該曬 你，拜 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医生。 因為呢隻病毒佢唔會認人嘅，唔會 check 咗你個護照，跟住先至感染你嘅。咁無論係香港人、內地人，甚至乎係外國嘅旅客，總之佢喺內地過嚟香港，我哋都要強制檢疫。甚至乎佢過往14日，當佢喺內地可能一個禮拜前佢喺內地就飛咗去馬來西亞度辦公，跟住翻翻嚟，如果係14日之內咧，一樣都係要做足14日嘅。佢有兩個大功用啦，一個大功用咧就係減少人流，咁因為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好旅客好咧，都因為呢一個措施咧就唔會再從內地就入境香港噶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即係達至坊間成日講封關嗰個作用啦。第二個大作用咧就係令到我哋嗰啲檢疫嘅工作咧係做得更加好，咁因為今次咧就係強制嘅，強制嘅意思咧就係話。若果唔做嘅话就俾有关人员捉到嘅话呢有监禁或者罚款嘅可能嘅。咁所以呢一个强制性呢係一个隔离令嚟嘅。呢个呢亦都有两个好处嘅。一个好处呢就係、是、令社区嘅感染减少啦，因为人与人接触嘅机会係少咗，佢要留喺自己嘅居所里面，亦都唔可以周围走。第二个好处呢就係、是、医学监察啦，更加能够知道呢啲相对上係高危啲嘅人士呢佢做過啲咩啦？就佢過往去過邊個地方咧？因為佢已經即係相對上係隔離咗啦嘛，咁所以咧就係、是、更加容易揾到佢哋啦。即係舉個例喺即係當喺過關嘅時候，我哋發覺喺某個時段係有人係確診感染，咁可能我哋更加容易揾到相關嘅人士啦。同埋佢自己都要做身體檢查，要量體温等等咁樣，咁啊令到我哋更早。能夠找到一些確診的個案，這一個在預防疾病的擴散的過程裡面是十分之重要的，隔離的措施呢都是會引來一些不便的，這個都是可以這樣說是一個必要的代價來的。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香港電台Hong Kong Top 10本週推介， 有人覺得佢把聲咧好古怪、好怪計啦，但我覺得咧非常之有風格啦，同埋好有歷練、好有個性啊！嚟自澳洲嘅 Busker Chongs and I 最新作品佔第十位 ，Never Seen the Rain。 Oh, you're light now, 继上次的 Dance Monkey 之后，不知道今次会不会成为另外的一首大热作品啊？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 ，Tones and I Never Seen the Rai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其实呢，我已经唔记得咗是别人话俾彭爷爷听，定彭爷爷话俾大家听？但其实我真系有一个 時時、 啊，我有一个小观察，我又留意到，好想同听众分享啊，朱海婷。 点啊？ 就是呢我呢近期咧就有机会咧要去到咧呢一个嘅医院嗰度咧，就系、是、探人啦。咁、 哦、 咧譬如今日咧，我去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喺咧每个床位咧都有一支消毒嘅酒精搓手液，好大支嘅咁。 但系黐实咗，绑住咗嘅。 系啦，但系咧第二日去嘅时候咧冇咗啦嗰支。 哦， 唔知系咪惊人攞个泵攞个樽去泵啲嘢？ 细细樽去泵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直至午夜，全国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3143宗，累计超过31000宗，636人死亡。新增的73宗死亡病例，湖北占69宗。吉林、河南、广东和海南各有一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虽然中国的新增确诊病例前日首次下跌，但评估疫情是否已经见顶为时过早。世卫下星期二、三将会在日内瓦就疫情问题开会。武汉市中心医院在凌晨表示，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的工作之中，不幸受到感染，经全力抢救无效，在今日凌晨2:58去世，院方对此深表痛惜和哀悼。武汉卫健委在网站发布公告，对李文亮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且向他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内地传媒在昨晚9:30已经报道李文亮离世的消息，不过院方在凌晨过后在微博说仍然在抢救李文亮，在2小时之后宣布他死亡。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微博，有网民留言讽刺是政治性表现式抢救，有人留言表示要求有公民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教育局昨日宣布押后在3月27日之前举行的所有中学文凭试考试，当局已制定两个方案，今个月底因应疫情作最终的决定，其中一个方案是取消中英文考试。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的方案要押后4月24日起才进行笔试，预留给两个语文科考试的时间不足，否则影响本地大学的收生程序，同同学到外地升学。杨润雄表示，留意到有同学为了考试准备了很长时间，也都有老师认为语文科应该听讲读写都考核。他承认文凭试是中学生最重要的考试，取消两科考试都不是最理想，属于非不得已的决定。但由于疫情的发展，考生更加应该顾及人身安全的问题，考评局将会由客观评分的方法计算有关的比重。美国国会参议院昨日否决弹劾总统特朗普，两项控罪都未能够取得2/3足够定罪票数。不过同特朗普同属共和党的参议员罗姆尼在滥用职权控罪之中躲过投票，指特朗普有罪。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共和党人事后批评罗姆尼是秘密的民主党人，形容他在2012年大选输给奥巴马而酸溜溜，要求罗姆尼退党。 特朗普在电视访问表示，不喜欢有些人将错误的事件合理化，亦都不喜欢一些表面会为自己祈祷但事实并非如此的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894点，升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55.59美元，卖出15,661.1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94，瑞士法郎0.975，澳元0.672，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5，人民币6.972。英镑兑美元1.293，欧元兑美元1.098。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初时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龙翔道天桥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天桥去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就系龙翔道天桥啊，去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噶；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噶。咁跟住提翻你啦，喺沙田嘅大涌桥道啊，大涌桥路啊，去翻大围方向，跟住第一城嘅全线咧，因为有水管爆裂啊，咁而家系封闭啦，一带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就系沙田嘅大涌桥路去翻大围方向。跟住第一城的全线而家是封闭的，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刷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二台通识60秒。 圣诞岛位于澳洲珀斯西北2600公里外的印度洋，由于它被发现那日是圣诞节当日，所以大家就叫它做圣诞岛。16世纪初，很多国家的航海员逐步都发现圣诞岛。去到1888年，英国的地质学家分析岛上的土壤，发现有纯正的磷酸盐矿物，适合工业用途。于是慢慢就从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引入采矿工人，工厂还起了些房屋给他们居住。所以岛上主要的居民都是华人，分布在圣诞岛北部的飞鱼湾、银城和半山。这个圣诞岛其中一个特色就是每一年都会有大约6000万只的红色绿漆螃蟹大迁徙，它们由森林迁徙到海岸产卵，场面都很壮观。而圣诞岛亦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绿漆螃蟹强盗蟹，又名椰子蟹的栖息地。它那只蟹钳最阔可以达到1米长，寿命最长可以达到100年。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 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八点三十九分，欢迎你继续收听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一节咧就有我彭仔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就同大家咧一齐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今天嘅苹果日报咧头版头条讲到话咧，武汉肺炎肆虐之下啦，特首林郑月娥防疫措施咧就一再错漏百出，容许内地抵港人士咧听日凌晨先至强制接受检疫，炮制咗咧，寻日同埋今日嘅所谓空窗期啦。咁啊，陆路啦，同埋呢个航空啦，两路都有啊。呢个被检疫人潮啊，系避开个鼻啊，咁啊，准备啊，奔跑嚟香港着陆咁讲。情况咧就好似电影咧《邓寇克大行动》入边嘅逃难士兵。咁啊，香港航空咧，尋日同埋今日就由內地城市飛往香港嘅部分航線預訂不尋常地爆滿，去到咧105%。咁而陸路方面咧，人潮經深圳灣口岸等等樽頸位咧湧入啊，咁啊擠擁程度啊，恐怕咧觸發更大規模疫情擴散咁話嘅。政府禮拜三的時間就宣布明日凌晨開始，就所有從內地入境人士都需要是強制檢疫14日。咁尋日和今日呢兩日就是措施實施前的空窗期啦。內地來港的人士可以避開呢一個強制檢疫啦。有港航消息人士就向《蘋果日報》透露，截至到昨日晏晝大約一點鐘，香港航空昨日、今日兩日嚟香港內地嚟香港的航班咧，預訂量明顯上升，部分航線更加出現超額預訂嘅，咁就同近日商務活動近乎停滯導致載客量低迷嘅情況咧，係有頗大落差。咁預料嚟香港嘅人咧，或者係希望避開強制檢疫嗰日嘅來臨啦。咁呢個嚟自今天咧《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噶。 好啦，咪《星島日報》方面嘅要聞咧，就講到本地播毒恐飆升，18診所咧係候命抗疫噶。武漢肺炎在本港是持續蔓延的，本港呢三日連續確診三宗的新型冠狀病毒的肺炎個案，令到累計人數升到去24宗，其中兩宗呢就是本地個案，而另外一宗呢就是的確診患者就是早前已確診第21宗個案的妻子。講返佢嗰個嘅情況啦，呢一個嘅其中一宗就係已確診個案第21宗個案56歲男子患者嘅妻子嚟嘅，佢哋咧同佢同丈夫咧係同樣居住喺青衣嘅豪景灣一座，喺上個月咧嘅17號係從東莞翻香港，咁再喺上個月嘅28號至到本月嘅1號咧，曾經同丈夫係到訪日本嘅東京。患者咧自本月1號即係2月1號開始咧出現喉嚨痛，喺2號咧就出現發燒同埋腹瀉，同日係曾經向私家醫生係求診嘅。咁患者2月4號咧就係同同樣確診嘅丈夫去到瑪嘉烈醫院求診，其後咧係獲批出院嘅。後尾咧當佢得知丈夫確診之後咧，就自行乘的士咧去到瑪嘉烈醫院接受隔離。其實佢都幾盡責啊！呢一位嘅即係患者嚇。好啦，咁另外一宗新增嘅個案咧，就係一名63歲嘅女子，居住喺筲箕灣嘅筲箕灣道嘅高望大樓嘅。咁佢喺1月26號嘅時候咧，就出現咳嗽同埋疲倦嘅，其後曾經向中醫求診，咁到今個月嘅5號咧，就向私家醫生求診，同日啦就喺東區嘅尤德 由德夫人拿打素医院求诊并入院接受治疗，现时就是病情稳定。初步显示病人在潜伏期内和病发之后是曾经去过西湾河的丽图护老院探望她的丈夫。好啦，另外一名就是65岁居住在沙田石门村瑞石楼的女子，她有长期病患，由上个月28号开始出现发烧和咳嗽，至于是翌日和本月的1号同样就是向一名私家医生求诊，后来到2月5号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求诊求医，并且入院接受治疗。讲到由于担心就是个案越来越多，政府方面医管局方面都指定了18间的诊所的名单，就是大家就是可以之后去到求医的。其实各区都有，包括东区、湾仔区、中西区都有一些，是譬如东区的讲一讲筲箕湾赛马会普通科的门诊诊所，湾仔区就是贝夫人普通科的门诊诊所，中西区、南区方面都是有两间分别位于坚尼地城和香港仔的赛马会普通科诊所的。九龙区方面都有九龙城啊、黄大仙、油尖旺、观塘、深水埗、西贡区等等都是啦。有几间的分区诊所啦，同埋至于荃湾、沙田、大埔、北区、元朗、屯门都有啦。大家可以翻查翻嗰个嘅详细18间诊所的一个资料啊。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讲到社区爆发风险越嚟越多啦。港府明日开始就将会推行强制检疫措施。食卫局副局长徐德义指出，细节仍然有待决定，将会尽快公布详情。而医管局因应着疫情发展的需要，七个的医院互联网的指定诊所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在两日之内分阶段启用，处理一些轻微症状，例如发烧、上呼吸道感染等等的患者，期望可以及早处理疑似个案，以减低社区传播的机会。医管局就说到，不论软件或者硬件上已经就是为指定的诊所作准备，包括就是调节诊所的通风系统，确保气流的风向，并且做好就是诊者的分隔、分流以及就是感染控制的措施，以减低交叉的风险。而急症室将会持续处理严重、高危以及符合情报的准则个案。剛才 Heidi 都講過，全港多區總共有18間的指定診所，將會就是做這些叫做指定診所的。有關的指定診所每一天都會開診，包括就是公眾假期，屆時將會就是按臨床診斷處方藥物作驗血病毒檢測以及有 X 光的掃描。衛生署化驗室亦都會一星期七日加密化驗檢測。徐德義更加解釋，有關的指定診所本身屬於就是普通科門診的，故此其他的普通科门诊的名额将会减少，希望公众可以谅解。至于今个月4号开始实施的强制家居隔离，徐德义就说到了，到目前为止发出是161张的检疫令，涉及80户的人士。截至到昨天早上9点钟，仍然有144张的检疫令是生效的，涉及70户。當局會有人員上門提供防疫專線以及支援，強調強制家居隔離的人士必須留在家裡，擅自離開者將屬於刑事的罪行，可以被判5000元以及監禁6個月。以上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唔該曬小白嚇。跟住同大家轉睇下《東方日報》今日嘅專題新聞版啊，有講到呢個武漢肺炎疫情越演越烈，咁應屆中學文憑試啊，即係 DSE 嘅52000多名考生咧，正係咧焦急等待考試安排啊！但係教育局咧，尋日仍然都舉棋不定，只係宣布咧押後下個月27号前所有嘅考試。咁至於餘下嘅考試咧，就考慮兩個方案。建議其中一個方案就是下個月27号如期展開呢一個文憑試嘅筆試，但中文科口試就延後至到5月下旬。而另一個建議方案就是假設疫情依然嚴重，就會將筆試係延至到4月24號展開，但中英文科口試就將會取消啦。 咁而教育局今个月底就会作出最后定案。有中学校长就指，延后考试，考生咧会感到忐忑嘅，又担心咧取消考试系会影响考生嘅语文科佢哋嘅评分。教育局咧早前就已经一再押后本港中小学复课日期啦，多间大专院校亦都咧跟随嘅。咁对于这个疫后复课一事啦，教育局暂时仍然系维持中小学、幼稚园最早咧就系3月2号系会复课，咁具体日子待定。咁至于中学文凭试嘅安排咧，咁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寻日就系透露咧，系经过同考评局商讨之后，系决定押后咧下个月27号前嘅所有考试，就包括咧原定喺今个月中开考嘅体育科同埋音乐科实习考试，咁以及咧下个月11号开考嘅中文科口试。咁呢个嚟自今天咧《东方日报》嘅专题新闻版报道。 好啦，跟住信报方面嘅新闻啦吓，头条啊就讲到中银带头抗疫噶，留案还息不还本。咁啊睇翻咧疫情冲击住各行各业啦，银行咧嘅个人同埋企业客户咧都受到拖累噶。金管局咧寻日就向银行界发出呢一个嘅通函，就讲到啦，获部分银行通知咧推出临时舒缓嘅措施，协助咧客户系度过目前嘅困境嘅。并建议同业对因疫情造成财困的客户是抱支持的态度，在审慎风险管理原则之下积极考虑该等的临时安排。而中银香港就随即宣布推出五项的金融服务支援行动。这五项包括什么呢？首先就是物业按揭这个贷款是还息不还本，即是说在他们银行按揭供款一年或以上过去12个月都是还款记录正常的话，最多12个月呢就是无需偿还本金的。另外就是针对中小企的抗疫专项贷款计划，就是说符合贷款条件的客户无需提供任何的抵押品，最多一日之内完成了审批，三日之内落实贷款，贷款金额是最高200万元的。另外也有一项就是支持保障抗疫物资的供应，协助客户优先办理和采购是抗疫物资相关的开户，全球的汇款支持结算和捐赠的。另外一项就是延长到期的保费宽限期和增额外的保障的。即是未能繳交他們銀行的人壽指定計劃保險的保費的話，寬限期就延長到去到6月30日，而不幸確診新型肺炎的話，就會提供額外每日500元的住院保障。最後就是提供這個的費用優惠和豁免，客戶如果因為特殊情況未能依時就是償還個別的貸款，可申請豁免相關的罰息、利息同埋咧逾期还款嘅手续费。嗱，呢个就系某一间银行嘅五大措施啦，亦都希望咧，即系唔系帮佢宣传啦，咁希望其他银行都可以考虑推出相应嘅措施啦，纾解下民困咁啦。 头先嗰啲每日会多500蚊嗰啲系佢嘅产品内容嚟嘅，其实 我都讲得好低调啊。 咁睇下会唔会有其他银行啊，或者系一啲嘅机构咧会响应翻 吓。呢啲嘢跟我哋就都几开心啊！ 都是因为都是想即是大家都可以好好咁样挨过呢一关啦吓。 好，唔该晒 Hedy， 再睇下一啲食品嘅问题啦吓。食品批发业界寻日召开咗记者招待会，今日强调本港嘅米、肉等等嘅食品咧系充足噶，供应咧没有疫情，即系嗰个供应咧其实系一切正常噶。咁米业界代表同政府亦都表示啊，香港嘅白米现存量足够香港人食一个月嘅。咁呼吁市民咧就唔好疯狂去到抢购同埋囤积。咁零售及批发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亦都提醒市民咧要冷静，呼吁咧就零售业界以合理嘅价格咧就售卖食品同埋日用品噶。咁至于菜方面系点样咧？咁话到啦，现时每日大概咧有2200多吨嘅蔬果嚟到香港，不论系嚟自内地定还是外国，亦都系货源充足。咁早前因为春节休息啦，供应减少，咁但系至到咧28号已经回复正常啦。冰鲜鸡、猪肉以及咧就系蛋业界嘅代表亦都表示货源系充足嘅，批发价亦都系稳定嘅。好啦，海鲜咯，咁广东渔船咁因应住咧就省政府嘅指引，咁翻乡下过年之后咧就自我隔离14日啦。故此渔船咧2月9号咧暂时就会唔出海嘅，咁所以咧香港嘅鱼类系有机会减少，但系 仍然有大量嘅东南亚海产、急冻同埋养殖鱼咧，就系供应市场。认为海鲜供应咧，话到啊，充足到不得了，价钱仲平过上年。好啦，咁啊要留意埋咧，就系超级市场方面啦。 系啊， 除咗食品之外， 有冇讲厕？ 有讲到，好啦，而家讲啦，部分日用品啊，例如系厕纸啊、卫生巾等等，近日咧亦都被市民抢购啦。咁啊，对于网上留言啊传出咧，就话食品同埋日用品供应将会咧就陷入短缺。咁啊，两间超级市场都有讲到噶。期间啊，八家超级市场咧澄清啊，属于咧就系谣言嚟嘅，重申现时咧货品供应稳定，希望市民理性选购。发言人更加表示咧，咁啊，八家现时啊对部分高需求货品实施限购嘅措施，期望更加多嘅市民能够买到日用品。至于惠康亦都表示啊，部分产品需求急升，咁啊正在同供应商保持紧密嘅联系，为顾客咧就提供充足同埋多元化嘅产品选择噶。以上嚟自明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温冠伦新尼帮我们分析大市的。新尼早晨。 早晨，早晨。 看回港股表现呢，突然间又爆升上去，市场情绪又未至于这么悲观，今日市方面你又怎么看呢？ 我们的思维应该是从长中段去看的。咁大家都覺得即係疫情呢件事情咧，一兩個月咧，都走唔甩㗎啦。所以其實中期嚟講咧，大家都要稍微謹慎少少。咁啊，短期嚟講咧，咁我哋見到星期一 A 股大跌完咗之後咧 ，A 股都連升咗四日，而我哋港股都連升咗即係四日。琴日再加埋即係話，即係中國減翻美國嘅關税咁樣啦。所以短期咧就稍微都仲有少利好嘅，只不過咧。即係已經短期咧，已經由即係26,000點咧升到去27,500左右，所以已經即係短期急升咗即係千幾點嘅話，咁當然短期咧，我自己睇個阻力應該會喺27,700至即係28,000左右嘅。而其實好多股份咧已經係反彈咗差唔多超過8%至15%，所以咧琴日咧我哋已經開始慢慢獲利咗即係一個反彈嘅盤。然後等待機會的時候呢，再看看相關的股份，因為始終中期就是我們幾個月呢都是稍微去悲觀的。咁當然啦，如果去到27,700至28,000左右，係個阻力都係升穿埋嘅咧，咁反而仲可以睇位少少。所以而家倉位少少個上面咧，應該要留翻多少少現金喺度嘅。 咁有幾個板塊咧都升得幾凌厲下啦。咁當然要講咧，每一日都會有幾隻股份突然間爆升嘅醫藥股啦，係咪啊？咁啊，新年近排有咩板塊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醫藥股係我哋要留意啦，但係醫藥股就要睇翻。究竟是不是一個基本的盈利去支撐，見到會無啦啦彈一倍啊、兩倍，這些基本就是炒作為居多的嘛。如果我們是作這個即是中期的部署的話，我們見到 5G 的概念啦，我們見到科網股啦，甚至一些是有利潤的生物科技和醫藥股呢，這些是反而是可以，例如今日可能調整，或者下個星期或者中期一兩個月調整的時候呢，這些可以作為一個中期部署的。 咁產業股民呢就可以部署下同埋留意下啦。喺呢段時間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匯生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溫冠倫新尼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新尼，咁我哋下個星期再經過。拜拜。 食酸梅乾變超人， 聽話梅姐變抗疫強人。 晨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啊 ，Oh，Good morning 啊，朱海婷， 早晨， 哇，梅姐， 系啦，又系一齐做清洁嘅时间。在抗疫的情况底下，我哋要好好咁样清洁自己屋企里面嘅厕所， 好紧要。 厕所真系好紧要，又潮湿又多污糟嘢喺度，所以咧每日清洁一次，知道未？ 知道。 好啦，清洁啦你个厕所啦，当然有浴缸啊，浴室嘅墙壁啊，马桶啊，好紧要啊吓。仲有咧水龙头啊，都系滋生细菌嘅温床嚟噶吓。另外有样嘢，大家咧沙士嘅时候咧经历过咧，就会记得嗰个叫做咩啊 ？U 型排水口， 排水渠啊，排水口啦吓，个 U 型嘢啊， 要点啊？要呢系记得就系攞呢啲水呢系倒立去，就令到佢形成一个呢是水做的气格，咁隔咗嗰啲嘅病菌咧，唔会咧系走翻入去咧你个浴室，然之后咧走翻去你嘅屋企。 尤其是当你个浴室咧，你系即系啲水已经抽干咗，但你仲系开紧抽气扇嘅时候啊，嗬。 系啊，好危险啊吓！咁所以记得啦，每星期啦，就要系将半公升嘅水咧倒入去啦，呢啲嘅U 型隔气啊、排水口啊咁样嗰处吓。好啦，厕所呢冲厕嘅时候，有好多啲专家医生都教啊， 嗯， 记得冚咗个盖， 先好冲， 系啦，先至好揿嗰个水掣冲厕，因为原来真系撞鬼咯，原来你就咁揿嗰个水掣冲厕咧，嗰啲水点啊弹翻上嚟嘅回弹力啊！哇，可以去六尺咁远喎！哇，唔系啊，化 就算你冚咗个翅板啊，你冚完冲之后咧，你得闲真系都要清洁个翅板啊，系啊， 系啊，记住啦吓。咁啊，如果系抹厕所板呢啲咧，梗系1:99嗰啲稀释漂白水嚟抹啦。 嗯，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上床要冚被，冲厕要冚盖，肺炎病毒快死嗨。 我嘅 hashtag 就系继续要搞清洁。 条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农历新年特辑， 请嚟四位分别同居国际不同领域、世界第一嘅香港体艺精英专访。 2月8日，跳绳何柱婷， 主持钟杰良、黄晓莹。 2月15日，绘画刘建之， 主持钟杰良、Miss V。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郑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线。 时间已经嚟到星期五嘅朝早9:06，咁今日系星期五啦。咁我哋都呼吁咗听众朋友好几天咧，就接连咁样打电话嚟1872388就登记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情人节周嘅点唱放送系列， 系咪应该生意都？ 唔錯啊，定還是同市面嘅情況一樣係淡靜啊？ 都係差唔多係淡靜少少。下個星期一同埋星期二 反應到啊， 係啦，就有啲反應嘅。咁但下個禮拜三開始咧，其實都仲係有 靜咗落嚟， 冇錯啦，幾多嘅空檔嘅期間可以俾大家就係打電話上嚟預約噃。 咁唔好規限佢哋情人節啦，總之任何抗疫好、祝福好啦，哎呀真係 你當佢求婚熱線、抗疫熱線，當佢咩都好啦，係咪先？打氣熱線都好啊。 啱啊，而家一人一打氣咁樣，我哋先可以一齊捱過呢個疫情。 琴日你見唔見得個聽眾係作埋詩添啊？真係好有心機喎！ 梁生梁太， 好嘢啊！真係聽到我耳仔咧都哇出曬油啊！ 係咪啊？十番咧， 你即係你係猶豫嘅啦，本身係 啊，真係啊，好猶豫啊，係啊。好啦，嗱，我哋電話號碼就1872388，就神光 Morning Call 可以俾大家咧就打電話嚟預約點唱嘅。咁我哋係啦。稍后咧就会听你嘅电话啦，俾多三分钟我哋啊，跟住就会听你嘅电话噶啦。咁至于呢个时候，你介绍一下咧，我哋已经喺一月尾嘅时候开始出现嘅一个新环节啦。 系啦， 就是、逢星期五咧，有阿小白咧介绍好多唔同族裔嘅朋友我哋识。 系啊，咁有好多唔同族裔嘅朋友，今日咧会有一位就系巴基斯坦嘅朋友咧上到上嚟嘅。咁佢咧介绍啲乜嘢咧？除咗系讲佢喺香港嘅生活之外咧。到底巴基斯坦的人在香港到底怎样可以发展他们自己爱情的故事呢？ 哦，还修成正果啊？ 修成正果添啊？ 是不是 mix 的 呢？到底是怎样呢？ 好，有这个新环节， 我的精锐朋友，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在香港居住和成长的少数族裔上来分享一下在香港有的不同生活方式。我的精锐朋友今个星期邀请到的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巴基斯坦裔香港人 Aisha。 逢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我的精锐朋友。 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啊，咁啊邀请到咧就系巴基斯坦裔嘅 Aisha 上到嚟。早晨啊 ，Aisha。 早晨，大家好。 如果用巴基斯坦嘅语言讲早晨，应该点讲咧 ？Assalamu alaikum。 Assalamu alaikum。 Morning gum。 Yes。 Yes。 Yes。Almost。OK。 差唔多啦吓。 系啊，差唔多。 包含包含啦。咁我知道咧，其实 Aisha 自己本身而家都系一位老师嚟嘅。咁你喺香港嘅成長嘅經歷大概係點樣呢？ 我係嚟香港係讀書係 Form 3，開始讀書係 Form 3，好似係佢又唔記得咗， 十六七歲咁上下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嚇！咁你啱啱嚟到香港嘅時候，俾你個感覺係點樣啊？ 最大係讀書啦，我開始去學校啦，有男仔同女仔一齊讀書啦。之前我讀書咧係女仔嘅一個學校，男仔嘅一個學校，我好驚同係啊，好特別嘅。 好特別，因為男仔同女仔竟然係同一個課室入邊出現啦，係嘛？咁呢個都想象到係驚驚地嘅。咁但係真係要接受呢樣嘢嘅時候，咁隔離有冇話坐咗個男仔啊咁樣？ 有，不過我唔係好多次講啦，我好驚啦，有次係啊，我爸都講你開始學校，不過你唔使有男仔有 friends 啦，男仔朋友咧，女仔係得噶啦。所以見到一個女仔，佢都係啱啱嚟香港，佢係 Indonesian 係啊，所以好开心啦，我哋一齐系 friends 啦，嗰阵时 做咗 friends 啦，呢个好紧要啦。好啦，咁到今日啦，你而家都系一位嘅英文老师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始终喺香港读书嘅时候，都要面对就系喺香港要读中文噶喎。咁以前即系读中文嘅时候，你觉得最大嘅难关系啲乜嘢？ 我開始學中文啦，係 Form 3啦，嗰陣時啦，嗰個係 Form 3，唔係小朋友個小朋友嘅， 小學嘅， 係啊，小學唔係嗰個啦，所以上日都老師講嗰啲嘢唔明啦，上日都佢搞我哋唔明啦，不過上日我有問佢幫我啦，我唔明呢啲，我唔明嗰啲，所以佢哋啱啱開始有 tailor made 拼音，係啊，拼音嗰啲 拼音 Cantonese 係啊，所以 當時咧幫我少少學係中文啦， 嗯嗯， 係啊， 難嘅， 係啊，都係好難啊。 今日你都覺得係好難嘅， 今日都好難，好擔心啊， 係嘛？ 係啊。 咁但係你自己本身而家咧，就係、是、除咗係一位英文老師之外啦，其實你都係一位嘅媽媽嚟嘅喎。 係啊。 有幾多個小朋友啊？ 兩個，一個係四年歲，一個係 四歲， 一個係兩歲，啱、啊、 啱四歲，一個兩歲。咦，我仔仔都係四歲喎、 啊。哇！ 我仔仔都四歲喎、 啊， 等等佢哋見下面啊，一齊玩一下、 啊、 我知道你丈夫咧係香港人嚟嘅喎， 係啊， 係嘛？咁喺香港要發生一個第一自己本身嘅文化背景唔一樣啦，咁嗱、 啊， 同丈夫嘅認識，然後到結識啦，咁又有可能面對住宗教好多唔同嘅叫做或者係叫阻礙啊、捆綁啊，或者好多法規亦都要遵守嘅。咁樣喺成個嘅 love story 入面，你嘅愛情故事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到底你同你丈夫係點認識嘅呢？ 佢啱啱開始係我個老公啦，而家嘅老公。 而家老公啦。 係啊，佢開始係有part time job 我哋學校嗰度，所以佢見到我，佢中意我啦。 哦，佢以前係你嘅老師嚟㗎？ 唔係老師，老師係part time。 哦，part time 讀書嘅。 係唔係讀書 part time 有 graphic design 公司係啊，所以佢問我你可唔可以講中文啊？當時乜都好少識咧，識講咧， 少少中文啊。 佢唔識講英文啊，我唔識講中文啊。 咁點溝通呢個語言咯、 啊？ 係啊，用呢個手咯、 啊， 係嘛？ 係啊，我講我唔識講啦，點解你問我咧？咁樣咧。不過遲啲我係讀大學嘅design 啦、啊，當時啦，我問我個art 老師啦，可唔可以幫我啦？佢講哦，我都唔識 graphic design 同大學嘅呢啲嘢啦，呢啲 design 你問嗰個人啦，啱啱 part time job 啦，所以我問佢。 就係、是、你而家嘅丈夫啦。係 啊 係 啊，所以我哋開始係傾偈，佢幫我，我哋。是啊，咁样 系嘛，都好 sweet 喎，因为我知道你哋嘅故事好啦，重点嚟啦。咁、啊、你嗰阵时你丈夫啦系点样开始咧追求你嘅咧？同埋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都讲下，即系你自己本身都系伊斯兰教嘅，喺嗰、 啊、 个嘅叫做恋爱方面咧，有啲乜嘢嘅掣肘咧？ 佢啦，佢我老公啦，当时讲佢中意我啦，所以我问我哋系好好朋友，不过我哋唔得啦，我哋拍拖唔得啦， 你拒绝佢啦， 系啊，我哋拍拖唔得啦，我哋一齐做嘢啦，系 OK 噶。 嗯， 佢讲点解咧？点解我哋唔得啦？我讲一个系女仔出边结婚唔得。所以是真的不得咧，同、哦、我哋 follow 係伊斯蘭啦，伊斯蘭都講係結婚其他人不得啦。佢、嗯、講我知道伊斯蘭啦，我學緊啦，佢有一個朋友啦，佢學緊伊斯蘭啦， 係 啊，佢都識少少，遲啲佢啦開始見到我個我阿爸啦，當時佢問我阿爸呢啲伊斯蘭呢個文化點樣咁樣啦， 係啊，學喎呢方面都係嘛， 係啊，同佢一個年遲啲啦，佢講我阿爸我好中意你個女啦，可唔可以結婚佢啦？ 好直接喎、啊！呢位香港人嚇， 係啊， 佢好似直頭去你屋企提婚咁樣喎，係 啊， 係嘛？問下直頭問你爸爸，我可唔可以娶你個女咁樣咯喎？ 係啊，係啊，我俾佢聽，我哋文化係咁樣，你唔問女仔可唔可以結婚，你問佢阿爸阿嫲可唔可以結婚？呢個係一個都係文化，係啊。 佢問你冇用嘅，你中唔中意佢都冇用嘅。 係啊， 佢要直接去你屋企問你爸爸， 係啊， 先至得嘅。咁你丈夫嗰陣時都已經了解咗呢個文化， 係啊， 就已經識得去你屋企敲門嘅咯喎。 係啊，當時好 nervous， 我谂我阿爸好闹佢啦，不过我阿爸乜都唔讲，迟啲我阿爸都问，你系唔系中意嗰个人啦、啊？我讲佢系好好人啦、 啊， 你倾偈过佢啦，我阿爸讲。我都知道，我都見到佢好耐啊！佢係好好人，不過你知道係啊， 你爸爸都係覺得呢位香港人係好人嚟嘅。 係啊，好人。不過佢講 講唔講得叫咩名啊？丈夫英文名都得㗎。 阿凡， 志 歡係啊，志歡。 所以你爸爸開咗幾個條件出嚟，咁丈夫咧都全部做到嘅。 好啦，讲翻你自己 ，Asha， 你自己本身嗰个嘅梦想系咪本身都系谂住做一个老师嘅咧？ 系啦，我想做老师，香港啦有做老师啦 ，secondary school 中学、 中学我啦，好似系阿妈啦，所以系啊， 你觉得喺香港教书就唔系净系做老师啦，要做埋佢阿妈。 系啊，做教佢哋啦， 教佢哋啦， 同问佢哋唔好咁样做，唔好咁样做，有 time management 啦，系啊， 有时间管理啦， 系啊。你冇打 game 啦，遲啲又大學啦，快啲啦，讀書啦， 好似嗰條藤條啊，快啲啊，俾心機咁樣係嘛？ 係啊，係啊。 阿 Sir 自己會唔會覺得喺香港實現自己嘅夢想係比喺巴基斯坦容易咧？ 而家巴基斯坦都好啲，不過之前我喺嗰度啦，女仔啦係讀書啦，你想讀係大學都得，不過遲啲啦。如果你結婚，你個老公諗係得唔得你出邊做嘢唔做嘢啦？ 要問老公攞個 permit 嘅。 係啊，不過好多老公係唔俾 俾女仔出去做嘢。 係啊，出去做嘢啦，所以 咁讀咗啲書咁點算咧？就即係匿喺屋企做家庭主婦噶咯喎。 係啊，主婦同教小朋友啦，自己嘅小朋友啦，不過唔出邊，係啦。所以如果女仔又出邊香港呢度啦，好似係好多啲 independent 獨立啲嘅， 係啊，係嘛， 又可以自己學咗嘅嘢喺呢度大展拳腳， 係啊，係啊， 做下啲自己想做嘅嘢嘅，係嘛。會唔會覺得香港啊？香港真係我屋企啊咁樣。 係啊，我自己諗香港係我個真係我個屋企啦。有我姐姐啦，佢係美國嗰度。我哥哥啦係澳洲，所以 哇！你屋企人都周圍係 啊， 全地球住喎。 係啊，所以佢哋講香港有少少問題啦。你可以去美國啦， 澳洲 啦。不過我自己諗，我係中意香港，我自己諗，我老公都係香港人，所以我小朋友同我哋一齊，呢個係我哋屋企嘅。 咁就會繼續留喺香港啦。 係啊，繼續噶，係啊。 嗱，我哋香港咧就中意唱歌啦，例如床前明月光，例如笑步高、食蛋糕咁樣嚟氹啲小朋友瞓覺嘅。喂，我知道巴基斯坦咧都有嘅喎，係咪啊？係 啊 係 啊， 是 是有啊 小朋友。而家會唔會咁樣氹自己自己小朋友瞓覺？ 好啊好啊好啊。有一個啦，呢個係都係小朋友俾佢哋 瞓覺。 唔係俾佢哋瞓覺，俾佢哋起身。翻學咁樣啦。 唱歌唔係氹佢哋瞓啦，唱歌叫佢哋起身。你試下叫醒我哋啲聽眾咁啱啦。我哋啲聽眾可能如果到而家都未起身啊，一定會遲到。你試下唱歌叫醒佢哋得唔得啊？唱少少俾佢哋聽啊，好嘛？ 好啊好啊。उठो बेटा आंखें खोलो बिस्तर छोड़ो और मुंह धोलो इतना सोना ठीक नहीं है वक्त का खोना ठीक नहीं है सूरज निकला तारे भागे दुनिया वाले सारे जागे तुम भी उठो बाहर जाओ अच्छे वक्त का लुत्फ उठाओ उठो बेटा आंखें खोलो बिस्तर छोड़ो और मुंह धोलो起身啊！出边有 太阳， 系啊系啊。 起身啊！出边有早餐有冇？ 系啊系啊。 有冇呢句啊？ 有食早餐，有 要洗面， 洗面同系啊，好开心啊！出边玩啊！ 哦，出边玩啦！好啦，多谢晒你，阿 Sir， 多谢 晒，拜拜。 Thank you， thank you。 想告盼盼盼 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中国小菜呢，我哋有鱼香茄子啊。香港嘅艺能界呢，乐坛有鱼香盈，鱼香盈又拍戏啦。鱼香盈呢唱嘅头先嗰隻歌叫《冇得比》，佢自己有份作曲㗎喎，叻女啊。 啊哎呀 係 喎。叻女喎。 好啦，咁呢个时候呢，阿叻仔嚟啦。 叻仔啊。 罗启新。 喂，早晨啊。 早晨。 今晚港台电视31有咩睇？ 即係你讲嘅香盈呢，我真係觉得佢个名呢简直系60年代嘅一个。 係咪靓女 众生啊，系嘛？点解会叫香盈啊？点解唔得？ 哎呀，咁呢个你问人哋屋企 咯，你点解叫启生啫？ 启生咪启发新事物咯。 你以为一定 我哋讲一啲名嘅时候咧，会有代表性 咁，即系香气凝聚咯。 吓，系啊，即系你而家好少会即系喺2020年即系出。小的小朋友你叫做我就叫做淑梅啦，咁样觉得不同了年代的。 哎呀，快点讲节目啊， 人家阿妈喜欢就得了。 故事很简单，就是四个字，今日澳门。 讲乜嘢？赌场暂时停咗。 唔系啊，佢又唔系讲呢样嘢嘅，即系因为咧，而家大家咧好多香港人咧，就成日都系谂住自己同呢个新加坡比啊嘛，但系你一早唔同你比啦。咁而家咧就阴公猪啦，就翻转头咧就 同澳门比啊。 人哋冇谂住同你比，不过咧好多事咧。好多唔同嘅舆论咧，都会攞咗嚟比啊， 擸埋我哋一齐讲， 系啦，咁大家喺对付唔同嘅疫情啊等等嘢，咁但系咧，即系之前譬如话啲民主自由啊等等嘢咧，咁你就会觉得，澳门都唔系好好啫咁样，咁但系又有啲防疫啊派钱 又做得好啊， 系又好咁样， 系咯， 但系。今日咧就要睇下啦，其实喺澳门嘅新一代咧，佢哋点睇澳门嘅咧？即系佢哋会觉得系啊，你好似好繁荣啊，赚钱啊，赚好多钱啊， 派钱啊，吓 咁嘅嗰啲文化核心价值啊，系咪已经慢慢咁样失去咗咧？咁啊，今晚咧大家咧。就八点钟可以睇下啦，《中国故事》今日澳门。咁另外咧就系咧去到呢、這、一个。 八点半 啊，日常八点半咧就会讲同行抗疫嘅、 啊。 喂、 哦， 今日咧我都要 唔系同心抗疫咩？ 同行抗疫。 哦，同行抗疫 系啦， 都系攞个心出嚟嘅。 系啊，即系一齐行啦咁样。 系 咁啊，今日咧我都要同大家分享少少啦，我嘅个人经验啦。咁因为咧即系我哋呢啲有主妇手嗰啲咧， 变咗分享你嘅个人经验啊。 系啊，有主妇手嗰啲咧，你话成日洗手啊，用酒精搓手液啦，都系 会唔会恶化噶？ 痛噶，同埋十指痛归心，你即系会揦噶。 个问题系你啲手咧爆开咗咧。咁你係會更加容易感染病毒㗎嘛？ 但係你跟住仲要成日用酒精消毒呢，即係又再接觸到又 咁我有個少少嘅 tips 呢，即係藉住神光禁咒歡迎同大家啲老聽眾講一講。咁呢我就會買一啲呢就係薄嗰啲手套。不過呢有啲係有橡膠呢你可能會敏感嘅。 咁點啊， 咁就搵啲呢就係冇橡膠嘅。 嗰 啲薄手套。咁跟住呢你就係喺呢個日常生活裏面呢、你又要去廁所啊，即係你工作嘅時候啦。咁你就可以戴住個手套。跟住呢你掂咗所有嘢呢，你用番茄好酒精好呢，你洗嗰個手套啊。 吓、唔會濕水嘅咩？ 咩个手套就喂橡胶手套点怕湿水啫？ 哦，橡但系又话 系啊，即系总之你洗干净你手套，你当系你自己只手咁样。 哦， 咁你又唔使咧，就系只手去，同埋咧好得意噶。如果你戴咗啲手套咧，你一想捽眼咧，你发觉咦？原来系只手套嚟，就是、如果平时咧系你嘅手指咧、你系唔会留意佢噶， 就会觉得搔不着痒处一唔搔啦。 系啊， 系咪咁啊？ 是啊，咁啊，今次咧就嗱，今日咧就系日常八点半都会讲下啦。 系， 咁喺呢个有人咧就系教授自制消毒液啊。 哦， 大家 而家好多， 究竟又得唔得咧？咁样， 妇女界啊，都唔知几在行啊，自己自家制 酒精加呢一个嘅甘油咯，而家最多人用。 佢有条formula嘅，系啊，我讲噏唔到啦啊。咁啊，睇下呢个热潮啊，点样 DIY？ 但求安心嘅啫。 咁冇啊嘛，缺货唯有自己做啦。 系啊，咁我哋都系谂住系咁嘅咋吓。咁去到啦，9:30嘅零距离科学咧。 就讲下呢个火箭升空啊。啊！大家咧即系买好多呢一个咧，嗰啲电池车咧， 系 吓、啊、某个牌子嗰啲咧，其实咧补贴咗咧嗰间公司咧个老细咧去搞一啲咧火箭升空嘅计划，即系私营火箭升空。究竟而家我哋啊咁样飞上去太空有啲咩意义咧？吓、啊， 都系为人类嘅文明。是迈进， 但是好多都是在个大气层那里兜个圈啦，开心一下， 就跌翻落嚟 几百万咁样系嘛？ 好，今晚睇港台电视31， 拜拜 ，Kis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教育局寻日宣布押后在3月27日之前举行的所有中学文凭试考试。当局已经制定两个方案，今个月底因应疫情作最终的决定。其中一个方案是取消中英文考试。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的方案要押后到4月24日起才进行笔试。预留给两个语文科考试的时间不足，否则影响本地大学的收生程序和同学到外地升学。杨润雄表示，留意到有同学为了考试准备了很长的时间，亦有老师认为语文科应该挺港读写都考核。他承认文凭试是中学生最重要的考试，取消两科考试不是最理想，属于非不得已的决定，但由于疫情的发展，考生更加应该顾及人身安全的问题，考评局将有客观的评分方法计算有关的比重。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新型冠状病毒出现家庭群组个案，认为本地人传人是铁一般的事实，但不等同情况会持续或者扩大，因此仍需继续实施围堵措施。他说今次的病毒较沙士狡猾，传播速度快，即使是病发初期或者病征轻微，病人的病毒数量已经非常多，加上社区上可能有毫无病征的隐形病人，令到整体应对措施难上加难。梁卓伟说，目前多项措施的目的是要拖延到研究出疫苗或者有新的治疗方法，等第一波疫情受控，形容是买时间找最好的治疗方法，预计成功研发出疫苗需要6至9个月。医管局表示，由于今日公立医院预计有大量的医护人员缺勤，紧急服务将会仍然受到严重影响。各公立医院急症室目前只能够集中有限的直勤人手提供紧急服务，呼吁病情轻微的病人前往私家医院或者诊所。至于专科门诊会提供有限度的服务，病人可以在稍后致电更改诊症的预约时间，如有补充药物需要可以前往专科门诊补充药物。医管局呼吁所有未返回工作岗位的医护人员，以病人福祉为大前提，尽快返回工作岗位，为病人提供所需的服务。同时感谢所有继续直勤的医护人员，尽力维持最紧急的服务。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午夜，全国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3143宗，累计超过31000宗，636人死亡。新增的73宗死亡病例，湖北占69宗，吉林、河南、广东和海南各有1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虽然中国的新增确诊病例前日首次下跌，但评估疫情是否已经见顶为时过早。世卫下星期二、三将会在日内瓦就疫情问题开会。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邮轮钻石公主号再多41人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检测呈阳性，邮轮至今累的确诊人数增至61人。这艘邮轮早前曾经接载一个确诊新型肺炎的香港男子，大约3700个船员和乘客正是按规定在船上隔离。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初时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60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6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2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70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9.4跌6毫，阿里巴巴214.8跌2.6，中国平安91.35跌6.5，石四药集团7.58升1.7，华地国际控股2.28系升1仙，中国移动67.05跌1.5，友邦保险80.5跌5.5，中国燃气30.05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4，日元109.89，瑞士法郎0.974，澳元0.672，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5，人民币6.98，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23,842点，跌31点。港金现价报14,53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05美元，卖出1,56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啊，跟住 Megabox 嘅慢线咧系有坏车噶，曾经啊，咁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噶，就系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啊，跟住 Megabox 嘅慢线咧较早前有坏车噶，咁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噶。咁另外喺沙田嘅大涌桥路啦，去翻大围方向啊，跟住第一城咧，因为有爆水管噶，咁而家全线封闭啦，一带都系挤塞噶，亦都影响到小沥源路啊，系不能够左转去大涌桥路噶。咁喺沙田围路方面啦，去翻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咧都系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大涌桥路啊，去翻大围方向啊，近住第一城嘅全线咧，因为爆水管啦，咁而家封闭噶，影响到小沥源路，不能够左转去大涌桥路啦。咁而家一带挤塞，咁亦都影响到啦沙田围路去翻沙田新城市广场方向啊，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一带咧都系挤塞噶。隧道方面啊，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喺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新界方面，粉锦公路来回方向啊，跟住桥头一段咧都系挤塞。大埔公路去翻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咦，齐晒人啦吧？ 系， 你就影张相先。 好啊， 喺晒呢个直播室当中啊，二台直播室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有阿、啊、O， 有小白， 系早晨， 有朱海婷 ，Hello， 有我彭仔响树。今日轮到边位啊？ 到阿 O 啊，系啊。琴日咧我就胆粗粗出咗尖沙咀，因为有啲工作啦，咁夜晚黑做啊。咁 讲到好似 系啊， 好小心翼翼。 系依家大家都唔系够胆出街，哇！即系睇到好多铺头咧都提早闩门，特别系 得过唔出街啫。 系啦，譬如你。卖波鞋嗰啲铺头点都开到九点啦，哦，原来依家开到八点钟嘅啫， 系咪啊？ 系大型嗰啲，讲紧系即系某几个大牌子嗰啲波鞋铺啦，即系我见因为个工作未开始嘛，咁谂住入去睇下波鞋 啦，系嘛？ 咁同埋咧想买下嗰啲情人节礼物，即系俾屋企人。咁大家都系啦，仲有七日就二月十四， 阿 O 嫂收到风啦， 系啊系， 安乐咗， 系啊系啊。咁我估咧，大家咧近排都会搜罗一下啲情人节礼物。你话出街食唔到饭？咁都物輕情意，仲有份禮物啦。 其實真係冇諗喎，今年 係咪真係唔諗 啊？ 係 啊，我覺得係啊，唔好搞啊！ 我本來咧， 我自己啫嘛。 本來下個禮拜嗰個旅行咧。都是有啲相關嘅 意味嘅， 變咗又要諗過， 咁啊重新再嚟過啦。咁估計好多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都有啲頭痕噶啦，特別係男仔咁樣。咁當然啦，你話荒謬啲或者搞笑啲就係、是近排睇到網上瘋傳一個過大禮咧，咪椰子啊嗰啲果籃嗰啲嘢， 都係口罩啊，係 啊，依家加兩盒口罩咧，外母倍添開心喎、啊，係啊，真係啊， 你有冇睇到啲廣告啊？ 關顧埋你屋企人嘅健康需要， 有啲廣告就係嘅宣傳。伎倆就係你去睇樓盤就送幾多個， 我見到啊、 你落咗訂就送幾多個口罩、 啊。咩之戀啊嘛？你講緊嗰個樓盤係咪？即係等佢睇到有十個口罩係咪？ 但我有朋友咧，跟住去 fact check 下咧，去翻嗰、那個地產代理嗰個網站，佢自己本身嗰個網站嗰度揾翻呢啲係咪有咧？佢又揾唔到喎、 啊。哦，原來係咁樣。 咁唔知嗰個係即係啲朋友俾面幫佢哋做啊，定係點樣啦？ 或者搞笑啦。其實今次今日你聽翻好多，譬如今朝都有講過話嗰啲。汽水煲姜，跟住又可以即系抗呢个武汉肺炎，咁大家都知道 系热柠落加姜， 系类似呢啲咁嘅嘢咯。 一般初起感冒咧、 啊， 你都会饮下嘅。 系啊，但你未至于去到超级市场嗰度疯狂扫啊！琴日真系有啲人一买咗成十 pack。这个汽水咁样系嘛？ 其实都是反映住大家对个疫情冇乜信心咯。 唔好饮咁多，唔系你一阵咧就抗到疫，系一个肺炎冇事，你个糖尿指数飙升， 系啊， 你自己都要流行 或者黐肥变咗， 系咯， 狂饮啊 嗱。近排咧，即系如果你话揾呢个情人节礼物咧，咁啊坊间都流传住一个 list 嘅，咁啊2020年咧系啦，2020年咧究竟送啲咩俾？男朋友好啊，咁样。 咪住，我想问呢一个嘅名单系针对中国人啦、啊，定系外国人啦、 啊？针对你觉得自己都几年轻嘅一个人嚟嘅，佢系focus 咧呢个E 字头嘅呢本啊。多年来嘅呢个男士杂志嘅 ，OK 喎，呢本有品味， 时尚嘢喎， 系啦，咁啊，头先我就抌咗条 link 出嚟啦，你哋可以喺WhatsApp 嘅群组嗰度睇一睇。 我头先喺抌垃圾嘅时候就执到一本啦， 冇。不过咧，除咗呢个咧叫2020年咧，Must Buy Items 啊吓，咁通常有呢啲咁样，哇，买俾男朋友之外。 卖俾男朋友啊？唔系男人卖俾女人啊？ 唔系，我梗系造福啲女仔，卖翻俾啲男人啦。见 Heidi 喺度，我帮阿 Heidi 嘅先生都谂下，头先话直情冇谂，哇！老公听到心灰意冷啊！ 我真系唔信啦，女孩子嘅心思啊，几时都系比较我哋多噶啦。 系咁样系，即系你可能口讲出嚟啫，冇谂，其实系 surprise 嚟嘅，系嘛？ 唔讲，继续。 好啦，请讲啊，呢几个咩 list 啊？ 第一呢，就大家都鼓吹运动，最好呢就係买嗰啲情侣行山鞋或者运动鞋。 呢个我鍾意，拜。 咁啊，即係总之。 大新蒸头啊， 过埋正月。 过咗啦，依家二月十四一定过咗年初十五啦嘛。 过咗结过一月先啦，正月啊。 咁力啊，继续。 好啦，咁 星期六先正月十五。 好，如果你觉得呢，喂，鞋声 真係。对唔住啊，係程振鹏呢个麻烦人呢自己传统啫。 唔紧要，唔紧要。 其实边有呢咁嘅嘢啊。你唔系又收几个投诉。 鞋鞋声唔好听，唔紧要。喂， 嗱，二月嘅23号就系旧历二月啦。 系啦，咁样呢个又得。咁如果你话嗰啲运动套装咁样又可以啦，即系行山都有行山装备，行山杖啊，或者嗰啲紧身嗰啲track suit 啊， 或者水壶得唔得啊？ 系啊，呢啲全部都可以。 物物够得落，甜物物够得落。 系 物物， 系啦。咁咧一啲咧 物物啊， 即系彭爷咧上个礼拜定今个礼拜头都有讲嗰啲物咩啊？你嗰啲滴落口嗰啲叫咩啊？ 蜜蜡 系啦， 唔系啊，唔系 蜂胶啊， 蜂胶， 蜜蜡系戴喺手噶。 sorry， 蜂胶 系我阴咗你。 propolis 系啦，我记得呢一类咧保健品咧送俾女仔或者送俾男仔咧，其实几好啊！呢段时间喂增强大家抗疫能力啊嘛。 你呢度数咗几个 item 啊？真系 好几样啦，运动系列啦， 运动系 啦，保健产品， 保健产品啦，系今年嘅叫做比较热烈啲嘅，即系同过往你话喂买个名牌银包咁，唔使阿 O 攞出嚟讲啊呢啲。 即系有心思又有心意。 系啦，总之咧，即系两口子咧就同步抗疫，咁啊增强咧呢个免疫力或者增强一啲运动量啦咁样。 好， 系啦，咁咧 同意 呢个咧都系今年。送情人节礼物的一些大的方向来的。 有 没 有一些冷门一些 的、哦、有些冷门 一些。有没有一些离地一 些的离地一些都有的是啊都还是不外乎那些智能手机啦。 不是男人、啊、 如果你都有名牌、crossover 运动品牌的东西、如果你要的话。 那你都有的。其实呢你现在心口揽住这个抗疫机呢 空清机 喺个空机上边，系啊， 系啊， 喺个空机上边仲有一个机啊，系咩机啊？就系、是、空气清新机啦，系啦， 简称空清机，店员系咁叫。 呢嚿咧空气清新机咧，其实咧阿彭爷依家都完美示范啦，有一个 Outdoor 嘅版本啦， 晾住佢嘅空清机， 即系呢个系呢个 Star Wars 入边嘅其中一个角色啦。 咁特别噶，点买到噶？ 朱海婷噶，帮我买噶， 一枪一和就系走。 何止美貌与智慧并重啊，爱心啊，关顾我一啲独居长者啊， 咁都唔讲一定嬲你。 系啊，直情三个心啊，爱心、细心同埋真心啊， 真心噶。 好啦，咁啦，呢个咧就系动漫系列啦，或者卡通类啦，因为 Star Wars 啊。名牌咧 ，luxury brand 咧都真系有出嘅， 出咗空清机， 系啦，出咗两部 crossover 嘅空清机， 我好想知， 一个咧系 B 字头嘅一个luxury brand 啦 ，luxury brand 系 啊，系啊，系啊， 咁咧另一个咧就系 L 字头嘅一个 luxury brand， 睇下我只眼碌到几大，我仲谂 B 字头啊，好似系我个银包喎， 系咪皮质布皮质嗰个啊？ 格仔织皮，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啊，咁 L 就加多个。 系啦，嗰个大家都知啦， 胜利 系啦，系啦，咁类似咁样啦。 好想睇下佢个 大家咧 系点啊？ 大家咧可以喺坊间嗰度自己搜寻 一 下啦。 个 design 混唔混搭嘅先？ 系啦，咁大家咧可以喺坊间嗰度搜寻一下呢啲，即系贵有贵买，平有平买啦。我自己觉得 你贵平都好啊，都系断市噶啦，而家 系啊，咁又 搜寻唔到， 咁又系，咁啊，大家试下搵张图片出嚟， 或者 试下学啦。 你真系想要嘅话，睇怕都系要订货噶啦吓。 哦，一定唔系咁容易买得到。 系啊，而家买唔到噶啦，空清机。 系啊，或者系第三个 season 先有，都未定啊吓，都真系呢个研发之中。 不过又咁讲，呢一样嘢希望你买咗就。 就算你依一刻買到，都唔好咁多人要用咯。可能好快唔使用啦，希望即係 希望啦嚇。咁啊就係咁多 item 啦。 係啊，咁啊叫做激活一下大家一啲咧叫做情人節嘅想法啦。 咁我諗啦，又即係我哋往年一定會諗去邊度食情人節餐啊，無論係 lunch 由早餐食到晚餐都得噶嘛，係咪？你可以揀唔同嘅時段噶嘛。 咁煙韌啊！ 咁而家不如咩啦？即係喺屋企兩口子煮個即係 你而家真係要兩口子啊！ 如果 你而家連酒店都唔敢去啊，陰公真係。 其實都慘啊，等佢哋 係啊，即係你等啲情人慘定等酒店業員工啊？ 餐飲界係 啊， 咁試下喺屋企咧情人節整一個 all day。Valentine brunch lunch dinner 就咁话， 自己将自己屋企变做 stick house 咯，自己喺屋企 cook 下啦。 然之后咧就自己揽条围裙出嚟当柱咁样递餐，但系里边唔着衫。 嗯， 咁呢啲系你，咁呢啲系你两公婆嘅事啦。 你系嗰啲 coffee tea or me 嘅剧情嚟噶。 咁你将你条桥讲咗出嚟噶。 今个早上咧，情人节啦，送首情人俾大家。 咩？今个早上情人节啫？ 今个早上预备紧过情人节啊！系真系， 喂！但呢只歌好似卑卑地、 石石地嘅， 唔会，睇下边个唱嘅啫。 净系要个歌名， 要个歌名嘅咋 ？OK。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痴醉。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日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在远方相聚，每一天望海，每一天相对，盼望你愿意没有让我别去的恐惧。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2月7号嘅晨光 Morning Call 系边位听众朋友啊？ 有啊，吴太喺度啊，早晨啊，吴太， 早 晨，吴太， 早晨，你好，早晨， 你好，吴太， 你好， 祝你身体健康，百毒不侵。 哦，好啦，多谢你哋。 系，今日有咩点唱想做啊？ 我想点俾DSE 嘅同学。 系。系咪府上有人考 DSE 啊？ 啊，唔系，因为我系一个老师，系啊， 系啊，哦，咁啊更加关心， 系啊，唔系，系啊，咁就系啊，因为我都要有学生系啦去考 DSE 啦，咁所以都系啦，好想趁呢个机会都系啦，同佢哋打下气啊，咁样啦， 啱啊，啱啊，多谢你啊， 系啊， 系，喂，吴太呢排咧，咪学校停课嘅，我有啲做教育嘅。朋友仔咧，佢哋都话：，喂，我哋都要翻工噶，做老师，咁系咪实情系咁噶？ 我都喺学校啊。 哦， 系啊，都因为我哋我谂间间学校唔同嘅做法啦。咁我哋都会学校都希望我哋继续点讲咧 ，teaching and learning 啦，继续 doing 啦。 啱啊， 咁我哋可能用第二个方法就唔系喺个课室里边，不过我哋会系 online 系啦，就将我哋啲上堂嘅嘢啦，就 upload 上去唔同嘅系啊一啲嘅 platforms 啦，咁佢哋就喺嗰度继续去上堂啦。 咁有冇啲特别针对系 DSE 考生，譬如佢哋呢排要考呢个 mock 啊咁样嘅，点算啊？ 俾啲 系啊，佢哋就更加麻烦啦，因为我哋学校咧，因为其实个 mock exam 系未完嘅，咁所以而家咧就喺，系啊，咁喺中间，因为过咗个嗰个农历年嘅假，咁我哋本来翻嚟会再继续嘅，咁而家因为个 school suspension 啦，咁所以就都学校都未系决定点样做啊，系啦， 咁吴太有冇话即系除咗系可以提供一啲 online 嘅课堂啦，同同学咧可以继续即系停课就不停学啦， 系啦， 咁除此之外有冇点样需唔需要个别一啲学生会譬如打下电话俾佢问下佢个状况啊，近排嘅心情 啊，系啊，因为我哋都有啲 WhatsApp group 啦，咁我哋有时候都会喺嗰度即系大家去倾下，咁如果有啲同学啦，系啦，可能佢需要多少少嘅帮助啦，咁可能我哋都会个别系同佢嗰条 line 就系变咗系 mobile phone 嗰条 line， 就再倾啊，嗬， 系啦，喺嗰度倾下啦， 哇，即系如今做老师都责任好大啊，唔单止系 好有责任心啊， 唔单止系教知识啊，吓，咁啊，即系成个人嘅成长啊， 系啦， 情绪管理啊， 系啦，都喺呢度都好想同所有嘅 DSE 嘅同学或者所有嘅同学啦，因为都停咗课一段时间，亦都有时候好似暂时呢一下未睇到几时啲事情咧会完啦，亦都唔知几时我哋可以翻学校。不过我即系都好想讲，其实有时候我哋生活上面总系会遇到一啲嘢系唔系喺自己嘅控制当中，咁但系唔系表示我哋就坐喺度等日子过啦。咁希望大家都系用现在有嘅机会啦，提供俾我哋嘅环境啦，咁我哋做好自己，准备好。咁 anytime 乜嘢再嚟嘅时候，咁我哋都 ready 去做啦。咁我谂即系呢个系我想同啲同学讲嘅， 好受用啊！呢一个 我都感受到啊，其实系嘛， 我呢个大同学都可以学习得到啊！ 着翻套校服先，系啊！ 多谢你啊，吴太， 唔好咁讲，好开心，系啊！ 今朝早你仲特别拣咗首英文歌喎。 耶，系啊！我其实都系啦，即系一啲同事啦，系啦，咁佢哋都好想系呢一首。其实个原因系我谂我哋每个人都其实都好想去战胜一啲嘢做 champion。不过我希望同啲同学分享就系、是。champion 只会是留给那些是准备好自己的人呢、yeah. 是去攞的，所以希望大家都准备好自己啦， 是所以 不过小心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都很重要， 没错、啊要有好的精神才可以打胜仗、啊好今天吴太所以就送了 Queen 这一首的、We Are Champion， 是啊是啊， 多谢你， 大家一起唱， 好 好希望大家都好好 好加油，拜拜， 多谢你，拜拜。